及貿易談判官員威廉斯出席商會活動的時候說，雖然中美雙方在一系列議題上取得進展，但美方仍然有不滿意的事情。威廉斯未有透露哪些議題未能夠解決，但他說美方並不着急，期待和中方朝著正確方向達成好的協議。威廉斯又說，歐盟領導人過去並沒有認真對待中國的貿易政策問題，但美國和歐盟正是透過世貿組織攜手合作，應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政策。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而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45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2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6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7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2元系冇升跌，中国平安93.2升2毫。吉利汽车17.55元升3.8元，中国铁塔2.08元系升6仙，港交所283.8跌6仙，友邦保险79.65元跌3.5元，美团点评51.5元系跌咗3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6，英镑10.26，瑞士法郎7.855。澳元5.59，加元5.891，新西兰元5.291，欧元8.8378，每百日元兑港元7.0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0点，系跌40点。港金现价报1216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7.95美元，卖出1298.2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跟你讲隧道方面的情况先。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在尖沙咀方向车多，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丽泽中学一段挤塞，龙尾佐敦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屯门公路支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个晚上，沉浸喺经典外语歌曲醉人嘅氛围当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刘善怡、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恬淡情怀，不同的音乐品味，但同样温柔细腻。 咦，老公，部抽湿机抽得咁慢嘅？ 系喎。哦，根据说明书讲，个隔尘网是要定期清理的。 用咁多电器插埋落同一个拖板度，好易负荷过重噶。 是啊，其实电器会有损耗，最紧要定期找个有经验的电器师傅保养和维修，咁先够安全。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emsd.gov.hk 睇下啦。 勤保养，安全用 ，Action！ 二台院线阿欧 Shelly 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前瞻。 有啲电影，有啲明星，佢哋系藏住一个年代电影历史嘅印记。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谢贤先生就系呢个典型。谢贤喺1956年，佢系遗福子，受尽后父欺凌，凄惨可怜。1964年，佢系花花公子，女友无数，但系就冇一个系真爱。1966年，佢系播音王子，风流倜傥，迷倒无数少女。1969年，佢系愤世疾俗嘅浪子，要向虚伪嘅社会报复。伦理文艺、爱情喜剧、潮流新锐、社会叛逆，佢嘅演艺足迹就系香港50年代之后一页页香港电影历史嘅见证。 你都想知道更多关于金像奖嘅资讯，咁你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 啦 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好啊，中意你把声啊！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做咩？你争唔到佢志豪咩？ 唔系，我啱啱kick 一kick 啊，嗰个 headphone 咧又窒下窒下，冇事冇事啊吓。 好似你人一样咁窒。 就嚟要报警噶啦我。 你报咩警先要？ 寻找失声。 系啊，寻找他乡的声音啊 阿 Sir， 我要报失啊！把聲唔見咗啊！ 我唔怕，咁如果係嘅話，我哋阿 Sir 嘅工作量好重喎、啊，你成日都唔見嘢嘅你， 係咯，係咪？都係唔見，你上次都唔見過啦。 我唔見過一陣咯，但係我唔係病啊嘛，我因為封喉啫嘛，嗰啲痰。 但係頭先， 但係你咧成 你醫生入過嚟， 係 我都冇同佢講嘢，淨係做手勢話，我話你有藥就俾我啦。 係啦，我有交代到嘅，我仔唔係唔想同你傾偈啊，李醫生。不過咧，佢又冇聲啦咁樣。 但係直到邊個出聲咧？我忍唔住喺開麥前都搭散咗一句， 系唔系咁嗰个？如果唔搭散嘅话， 忍唔住真系。嗱，嗰个好好嘅开声茶 嗱、啊，你有两个反应嘅啫，一系咧就忍唔住讲一句，一系咧就一拳冲过去，系咪冇得解噶咯？ 你 OK 啦， 但系最衰又唔复述得佢个问题，得复唔复述得嘅咧？ 我觉得唔系几好咯，因为 做咩啫？ 我自己我嗱，我哋两个都唔想听，我哋两个都火咗咯，无谓要讲埋俾所有嘅听众听啊嘛，系咪？ 上次都有人想贴佢张相喺床头度生仔啦， 嗰个系好独特嘅谂法嚟嘅。 佢讲完之后，佢可能会再有画面啲 吓。 唔系我 唔使啦， 我只系想有一个新发明啫。 好嚟啊， 系啊， 你咪讲咯，你想有新发明啊嘛？ 真系又想有个新发明，我认真嘅，我真系谂过嘅。 你讲啦， 你真系谂过添啊？ 我真系有谂过，我唔系谂住叫我仔去发明，因为我冇可能咁嘅发明。 唔好叫你个仔啦， 都 OK 嘅。佢想个仔做发明家嘛，都好事嚟嘅。 男仔要谂嘢啊嘛。 喂，如果真系嗱， 发明一样嘢。佢拎住啲製成品或者攞啲板喺條街度行嚟行去，阿Sir一捉。 都冇事噶。 唔系啊，佢正正经经 啦。 咩啊？佢正经嘅呢、這个、啊、有男士啊，做呢个嘅工作噶。 咪就系好多啊。 天乐同埋刘青云咯，咪就 系。系咯，绝世好 bra 咯，嗰阵时未有套电影叫做。 话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都好热啊！我见曾潮今日都着短袖衫行翻嚟啦，系咪真系热啦？ 我今日行到落去地铁站咧，其实已经系湿晒啦，湿晒啦已经。 湿到半身，因为热嘅。香港啲嘢又焗嘅，咁咧而女士们咧就即系俾你啲男士咧就着得半件嘅。咁我就喺度话啦，啊，究竟可唔可以咧能够发明一件咧透心凉嘅 bra 咧咁样？ 你头先唔系用呢个字噶、哦，你头先用咩字啊？ 凉快， 凉快， 凉凉胃， 系啊系啊，即系冇啲冻嘅，即系冻嘅嘢喺里边，咁唔使咁热啦，你明唔明啊？又先肥嗰啲咧，我自己本身热，我仲要即系再热多两下咧，真系热嘅，你明唔明啊？ 首先咧，唔系每个人都咁热嘅， 唔系即系咁讲啦，有各有需求噶嘛。 因为有啲人个。空间就比较宽敞啲， 系咯， 有啲人比较松动啲， 但系呢件事冇关系噶，要 松动啲都想凉啲噶。 个人你本身个体温高唔高有关， 你 又知道。你 谂下佢逼住噶嘛，你想象到噶嘛， 系 啊有关系个分别噶， 唔系你谂下嚟，我哋都有只脚噶， 咩有只脚啊？ 唔系真系真系嗰只脚。 你突然间做咩？ 即刻谂起麻雀脚，有咩脚？做咩无端大家有只脚？系我哋有对脚噶嘛？我哋系点会有只脚嘅啫？令我谂起冇嘢啦。 你都会着袜噶嘛？ 系 咁，你觉得佢只肥脚会觉得焗啲，定系我哋呢啲瘦脚会冇咁热啦？ 咩啊？唔关事噶喎，嗰件事系啊。如果你只脚肥嘅话，你咪买一。只大啲嘅鞋啊，你个空间啊，你即系嗰样嘢， 物 你都 系 买大啲噶，系咪先？即 系佢都系包住你只脚。 佢意思系包住，都唔系关大雨事。 即系好紧啊，会就会 包住就会觉得，即系我有肥肉啊嘛，多啊嘛，舒服啲嘅。 佢成日巴闭，佢挤壁户。 我冇巴闭。 佢觉得系连少少空间都冇，但有啲人就好。宽敞噶嘛，相对啲风 但我真系想问啦，你咁怕热，点解你话如果你个仔可以发明到一样嘢嘅话，你会发明到即系喺个心口度，即系需要系呢一样嘢帮帮手咧？即系可以系条裤，可以系件衫噶，点解要系内衣咧？ 咪帮下我妈 系啊？ 你咁明嘅，点解你突然之间明明冇声噶啦？你咁醒嘅？ 佢呢个开声针真系好犀利啊！系你头先， 但你成日话明，我唔明点解你明？你心口又唔多肉系咪？你净系得骨啫嘛？ 你 个人， 你最难快系你。 我睇好多嗰啲 咩啊 健康嘅资讯噶嘛，佢通常都系嗰度出晒汗噶嘛。 咁又系咯，我哋做运动个心口，即系你见到平时人哋跑步咧，我话男士啊吓，你就算系做运动啲运动员啦，通常都系心口呢啲位湿先噶，系咪呢度会即系嗰啲汗腺系劲啲咁样 啦？认真真系心水啊嘛。嗱，嗰啲又心 又不靈喎， 出水咯。 你意思即係啲 water bay 深水灣？ 但而家你有好多運動產品咧，佢都有嗰啲叫做咩誒？ 我知嗰啲 涼 快 啊， 涼快物嗰啲布啊嘛，係咪？ 係啦， 搭住膊頭啊， 都可以誒話咩排汗最快啊、透風啊之類嗰啲嘢。 但係你黃耀祖剛才 咩啊？ 第一時間都諗到兩個物料嚟。俾佢个凉快胸围嘅， 系我谂到啊，退热贴咯，你咁热啊嘛，摆粒冰入去啦，咁啊嘛，即系一嚟火咗，无端端神早流流啊，系咪先？我醒噶啦，我七点几起咗身噶，你唔使再咁样轰炸我，无端端就话，唉，好热啊，要凉快胸围啊， 好啦， 摆粒冰入去啦，咁样 用咗你呢个方法之后，呢个凉快胸围改个咩名好咧？ 系啦，系咯，冰镇啦。 我谂到嘅，但我唔出得街，我嗰个 即系咁都唔得咩？ 真系好热啊！ 真系热噶嘛？ 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8%啦，一阵间个气温可能会更加上升添啊！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 我扑向你，似扑向了悬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就。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无涯，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力热烈，谁才是温暖火我的高烧，天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未必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愿爱越狂热，妒忌 来煽风点火我的高烧，铁石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必，世界太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地球大征走比爱不灭，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必，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自出钢铁，地球大战怎比爱不灭。 系有哥哥张国荣嘅大热嘅，我咧都想讲翻少少咧。我琴日咧就去咗学校度讲 talk 啦。咁我谂大家都有呢个经验咧。咁通常佢都会譬如俾啲纪念期你啊，或者俾个 有啊有啊， 系啦，或者可能有个少少嘅嗰啲咩水晶座啊， 系 咁啊，或者佢有啲好人嘅，佢话俾啲居马费你啦咁样，咁啊样样都有啲嘅。 呢几年咧好兴咧，就系佢哋买一个好似相架，透明相架，跟住中间咧就摄一张纸，因为对佢哋嚟讲嘅成本比较低啊，佢亦都可以咧 tailor made 咁啊喺度写，哎呀多谢你啊桂花田小姐，就今日出席咗乜嘢活动，即系呢一个变咗屋企多咗好多相架。 哦，系啊，得啦，真系，因为温咗之后咧，你可以。将佢摺喺 file 啦，跟住自己黐自己张相喺度咯。 系啦，嗰张纸你又可以即系留翻个纪念，我又真系 系 啦。虽然两样嘢都可以做到，仲可以循环再用。 锦旗都有，啱啱即系星期日咧。锦 旗都仲有啊？ 星期系啊， 有都有收过， 有啊，收到锦旗啊。锦 旗都 OK 噶，因为你觉得好似又有个校徽咁样。但我琴日收到嗰个咧， 系点啊？ 起码喺我嚟讲系破天荒，我相信对其他人嚟讲都算系比较少有嘅，真系。 哦，做咩啊？ 我去到嘅时候，佢同我讲话：我哋准备咗。 我俾个药包你啊！ 玩具俾你 哦，玩具 即系咩？即系砌翻你个名嗰啲咁样嘅 玩具， 咪先咩？咁你系嗰个讲座系俾针对咩学生噶？ 俾学生啫嘛， 学生 即系佢当系俾翻个即系唔系俾奖座啦，唔系俾锦旗。 哦 ，OK OK， 呢个系学生得奖嘅作品， 唔系 又唔系啊？因为你有个仔啊， 冇错。 咦，佢 佢老师真系窝心到咧， 因为佢觉得咧俾你咩 窝心到咧，佢话 俾咩你都冇乜意思啊，不如俾你个仔啦嘛。 我哋咧几个老师咧就夹咗啲钱，咁呢个唔冇得用学校经费噶嘛，系啦，佢就咧话。我哋几个老师咧就夹份咧买咗两个玩具俾你个大仔同细仔啊咁样，我跟住我真系觉得， 呢个真系窝心喎， 爱屋及 乌， 真系喂，已经唔系讲紧嗰个礼物有几大份，虽然真 系 好大份噶，嗰个玩具咁样咧，哇，佢所以最后咧，我未见过我即系出嚟影嗰张相咧，揦住嗰个玩具袋啦，好多谢你啊，校长老师送玩具俾我仔啊，咁样， 因为即系有时啲玩具咧，即系嗰个盒装包装咧系好大规模，即系咧成个板咁大噶嘛。 是不是真的感动先？我真的第一次收到啊！真 系嗰个嘅行动啊，即系佢嗰个选择就会知道啊。其实可能你咁大个人啦，你咩都即系容易买到啊。 都唔系，真系觉得佢真系锡你， 所以佢就会觉得我买俾你，你未必啱。但我买俾你个小朋友系玩具嘅话，佢哋一定会中意。咁你亦都会开心。 几好啊！真系 犀利啊！你 系啊，我觉得喂窝心啊，最紧要呢样嘢，即系下次如果阿祖你佢又好有个好窝心嘅，你估觉得佢买咩俾你啱数？ 狗粮。 系啊，因为我自己饿都可以食 啊。 系 俾魔，未啊俾魔，你系好你好食魔力噶嘛。 系啊， 咁所以佢啱啱送我某狗粮俾你，唔该，多谢。 系啊，所以真系 啊， 好多谢多谢，同埋学校啦、老师啦，同埋佢哋嗰啲亦都好听话嘅学生咧，你知啦，同埋夏日炎炎啊嘛。 哇， 佢都走嚟。 有冇玩手机啊？佢哋 室内啊？ 我又真系冇。 系咪？因为仲系着住校服嘅，唔 得 嘅，大 专 生 啫，中学生唔得可以喺学校开噶。 佢哋唔玩手机啫，有啲我去过讲座 嗰 啲咧。唔系钓鱼，点止钓啊！哇，咁样成个反眼噶啦，瞓到 你都预咗噶啦， 实有噶啦，天气又开始热咧，佢哋同埋如果系放咗学嗰啲活动，讲真，佢哋由朝头早六点几起身，到三点几嗰啲钟数 lunch time 嗰啲又要去玩，又要去打波咧，到嗰阵时恰一恰咧，我觉得即系都唔会怪到佢哋尽嘅。 除非咁啊，你同佢讲，嗰位同学抬头望天，一齐搵 UFO。 哦，系啊， 睇佢会唔会精神啲啦？ 我谂会醒啊！如果真系话有嘅话， 系啊，咁如果你真系好想揾 UFO 嘅话，唔知会唔会有啲家长咧，今日对住天文台公布嗰个表咧？ 你揀學校或者揾地方搬咧， 即係邊區比較多咁 樣啦。你想要啊，定係想俾咧？咁樣有啲人中意噶嘛？ 咁、 哦、 我問下你啦，你想要定俾啊？ 我想 你講好似問緊咩咁樣嘅？ 我想 呢個問題阿華問喎，應該係 你想要定俾啊？我知道你問得好多嘅以前，想要定俾啊？ 我想要， 我想要， 你咧？ 你想俾啊？ 你都想要？喂，你諗下， 好奇噶嘛 ？UFO 呢三個字啊，從來咧就代表住咩啊？不明飛行物體啊嘛，嗱你知嘅就 光临系咪先？ 即系不明，你唔知佢系咩噶嘛？人永远对于一啲神秘嘅嘢、未知嘅嘢咧，就最好奇嘅。所以你话如果我有机会嘅话咧，佢就算嚟吸走我行一转啊，我都愿啊！ 咁巴闭， 未试过啊嘛，凡事始终都有第一次试下啦。 想咗去攞，落翻嚟变咗第二个人噶啦噃。 你有冇听过咧？嗰阵时嗰啲真系 UFO 嗰啲传闻咧，佢会掳走啲地球人做咩啊？ 系啊，做人质啊？ 唔系人质啊？ 咩啊？怀孕啊嘛，令佢哋系咪啊？呢啲系电影嘅桥段嚟噶，系嘛？ 唔系啊，系嗰啲咧，即系佢声称自己真系。被 UFO 捉走嘅嗰啲女子咧，男女都有嘅喎， 系 真系话咧，佢俾人攞上去之后，佢话落翻地球咧，佢话佢就怀孕啦，佢话上面有人借种啊，咁样男嘅亦都有试过上去咁样噶， 嗯， 所以你信唔信啊？ 咁呢个又好似匪夷所思咁样嘅，好似去到今天2019年都冇人讲话，喂，我生咗个 UFO 仔喎，咁样系咪先？ 其实你都有少少似噶，你个样系啊，嗱，你眼又大啦，个肚腩又突咗出嚟啦，罗斯威尔咁样系咪？ 其实得我最正常嘅啫，如果 你真系觉得你自己正常，你咪白骨精脑走错啊你！ 你俾人吸干晒，你系精华，所以咪残咯你人。 而家咧，佢话咧，天文台公布最新嘅 UFO 嘅嗰啲叫特征咧，系叫做咩？日光日白 都有 得睇喎， 系啊，因为咧天文台咧就即系做咗一个嘅报告啊，就系话咧唔同嘅过去五年啦吓，总共咧有几多嘅市民咧就喺度打电话俾佢哋，喂，我哋见到啊，我哋见到，我哋见到 UFO 啊咁样，总共咧有88宗嘅，系啦，好意头啊吓。而头先阿豪姐讲，究竟咩时段最多咧见到，并非咧系嗰啲夜晚黑啊、半夜啊，而系话咧喺夜晚6点至到8点之中咧，就系见到市民疑似见到。嘅高峰嚟嘅，总共咧有成19宗嘅。 至于下昼4点到6点期间咧，就有15宗咁多嘅， 都系多嘅， 系都多。原来4至4点到6点。 但系咧，嗱呢度有个前提，其实我哋几时觉得咧 UFO 系夜晚先会出嚟嘅咧？ 咁佢见到啲唔系，因为佢啲光咧，因为佢咁样向上啲望，咦有咩奇怪嘅光？咁我哋见到咪即系夜晚啊嘛。 但其实佢冇人话过佢就夜晚先飞出嚟噶嘛。 都系嘅。 我要自己讲一次。 你见到？ 我实系觉得自己见到啦。咁但系隔篱冇人信啊嘛。 冇问题喎。 上个月即系喺马尔代夫嗰阵时，咁你知啦，哇夜晚黑嚟嘅，哇一片 星 空咁样 系 咪？我就见到哇嗰粒星喐得好快，我就指住佢咁样。喐粒星喐得好快咁样，唔系流星，佢因为佢流星系滑翔咁样噶嘛，即系由左边到右边，右边到左边唔知啦吓，行好远咁样噶嘛，佢咧就大约系即系我都觉得唔算一个好长嘅距离啦，我就哇佢喐得好快咁，咁啊叫隔篱嗰个睇啦，跟住我隔篱嗰个咧，即系当然啦，佢都唔系咩天文学家啦，咁我所以就话。咩啊？边有喐啫？呢粒星都冇喐嘅，呢粒星系唔会喐嘅咁样。跟住咧，我再望翻上去嘅时候， 你饮醉酒啊？ 唔系饮醉。跟住我再望翻上去，咦？做乜粒星停咗嘅？头先我真系见到粒星喐嘅喎，咁样。 咁系佢冇饮醉酒，系你饮醉啦。 系咯，你饮醉咗啦。 咁究竟呢个88个报告话见到 UFO 嘅朋友有几多系饮醉咗咧？个朋友 嗱，佢话咧而家统计到2018年咧，佢话最多人目睹 UFO 嘅地区咧就系 西 贡区， 系 啦，因为咧佢话咧累，不过其实佢累积加埋咧就9单，即系由2014年到2018年。 哦，当然啦，因为唔系成日出现噶嘛，你唔系即系 疑我哋唔好讲到真系出现咁样。 跟住咧，第二个区域咧就 系 荃湾有8宗嘅。咁啊，至于我哋呢度黄大仙区咧，都同埋大埔咧，即系你老家咧，都有1宗咁啊，见到。 哎、相对咧就少好多噶。 系、哦。咁佢又即系荃湾同埋西贡区咧，就录得最多。我哋成日都话计啦，市区。大厦林立咁，你抬头都系望呢个大厦，鬼睇到咁高嘅天空咩？ 唔系你都会望到天空嘅，即系嗰啲就算系单栋楼中间啦，我哋插晒针咁样，我哋都会见到噶。 咁反之西贡咧，你一望就已经全部哇！呢、這个一 我反而觉得系嗰啲咩西贡区啊，大家有多啲时间咧，空闲啲啊，望下个天咁样，即 系 都市咧，即系市中心咧，大家都低住个头做嘢噶嘛。 即系可能佢日日都喺度巡视一番，但我哋咧太忙，成日耷低头出噶嘛，都冇人理佢啦已经。 喂，你 你发觉咧，外星人都怕嘈嘅。 哦， 因为如果你根据呢个表 咧，荃湾都好静咩？荃湾都唔静啫， 荃湾好多人噶都。 系咯， 你睇下，你相对起啦，如果你同嗰啲咩湾仔啊， 啊，如果系，如果你讲紧咧，即系闹市咧， 系啊，你同嗰啲相对咧， 咁多人，你仲望天撞到人噶啦， 系啊， 定系嗰个，唔系啊，定系我哋咧， 你睇旺诶油尖旺啊，湾仔嗰啲咧，好少嚟噶咋，我睇翻佢呢个表得两宗， 都冇冇乜， 系啦，但 系 近几年都冇啦， 系啊， 湾仔咧，你以为好多，佢头几年嚟咗之后咧，跟住都惊咗你啦， 系啊，你太过。光嚟光缠住我啊，唔系我缠住你啊嘛！ 卖楼嗰阵时可唔可以话咧？可望 UFO 地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有報道引述消息話，中央考慮多個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方案，包括由人大常委會主動就二十三條釋法。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話，不會評論有關揣測，特區政府在這個議題上並非沒有跟進，會顧及大局發展。張建宗出席行政會議前強調，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就二十三條立法，立法只是時間問題，在適當時間才會啟動。又話二十三條立法既複雜又敏感，被問到特首在二十三條立法上有沒有壓力，張建宗就重申會在適當時候啟動立法程序。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說，法院昨日對丁權司法覆核案的裁決，在第一部分清晰釐定原居民在自己土地建屋的權利屬於合法傳統權益，至於私人契約以及換地兩部分就屬於違法。發展局和律政司正是仔細研究判詞，再決定是否上訴。對於有意見認為裁決可以釋放到九百幾公頃的官地，張建宗出席行政會議前說，九百幾公頃是整體數目，散佈在六百幾條政府認可的鄉村，涉及很多屋與屋之間的空間、空地、行人路、斜坡等，可建屋的潛質不大，亦都沒有基本設施。佔領行動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和朱耀明等九人被控串謀犯公眾妨擾等罪的案件今日裁決。戴耀廷等人進入法院之後，多名排隊等候進入公眾席的人士在庭外拍手支持。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朱耀明和他太太以及邵家臻等人在開庭前一起祈禱。九名被告分別是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王浩明以及李永達。美國白宮官員表示，美方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之中，對部分議題仍然未感到滿意。中美上個星期結束新一輪的貿易談判，今個星期會繼續透過電話會議討論。白宮高級貿易談判官員威廉斯出席商會活動的時候說，雖然中美雙方在一系列議題上取得進展，但美方仍然有不滿意的事情。威廉斯未有透露哪些議題未能解決，但他說美方並不著急，期待與中方朝著正確方向達成好的協議。威廉斯又說，歐盟領導人過去並沒有認真對待中國的貿易政策問題，但美國和歐盟正是透過世貿組織攜手合作，應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政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炎熱，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有驟雨。現在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 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053点，跌23点，总成交金额36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3点，升11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380.6元，升4元；中國平安93.1元，升1元；中國鐵塔2.1元，升8仙；吉利汽車17.55元，升3.6元；港交所283.4元，跌2元；友邦保險79.5元，跌5元； 中国移动78.45跌系升一毫，建设银行6.97系跌咗三仙，中兴通讯24.85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1.34，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3，加元1.332，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718。美元对英镑对美元系1.308，欧元对美元系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2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2,160元，比上日收市系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8.31美元，卖出1,298.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毛湖街，去尖沙咀就在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柯士甸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咁所以影响到佐敦道啦，左转翻去广东道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弥敦道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啦，同埋屯门公路支路去大榄隧道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啊，朝朝早6点准时叫你起身，仲会同一班 KOL 一起介绍快靓正便当、职场求生术、化妆技巧、减压方法，花艺师亦都会在晨光后花园揀靓靓花介绍俾你，等你哋个个翻工都充满力量。仲要听埋逢星期五9点之后嘅《消失的地图》，带你耳仔去旅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晨光，有快乐。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头火势，我呢个拍档咧，每次咧佢通常咧第一个伤啊，都系伤喺个喉咙同个鼻嗰度嘅。佢耳鼻喉咧串通埋咧，佢经常咧都有啲问题仔嘅。希望佢今次咧食药可以咧快啲好翻，尽快好翻嘅时候咧，下个星期佢放假可以放得开心啲，唔使再拿住包药去旅行。我哋有请，希望佢快啲尽快好翻，祝佢身体健康啊！又要再讲句，祝佢身体健康，快啲好翻啊！曾志豪。 系喎，就嚟又要去旅行咯、哦。不过唔紧要，台湾有好多珍珠奶茶，饮咗应该会快啲好嘅。 嗱，我哋咧会有呢个国旗法啦，咁所以咧有一啲行为咧就会被视为系对国旗不敬嘅，譬如你话即系唔适当嘅地方展示啊、烧毁啊、倒转挂呢啲都系违反咗呢个国旗法啦，咁样。但你有冇谂过咧？就好得意喎。咁究竟国旗如果接巢咗嘅话咧，算唔算系不敬咧？嗱，唔系就系讲紧我哋嗰个五星红旗或者嗰个区旗，我真系泛指咧任何国家嘅国旗。你觉得可唔可以接巢佢嘅咧？如果接巢咗，又可唔可以再爱嚟用嘅咧？嗱，呢个咧好紧要，因为喺现实上面咧发生咗一个接巢事件。话说咧，韩国啊。佢咧，喺上个礼拜咧喺首尔嘅外交部大楼嗰度咧，就同西班牙咧嘅副外相咧就会面，举行双边会谈。咁大家睇新闻都见过噶啦。当你两个国家咧进行呢、這、一个即系见面嘅时候咧，当然就要摆放咧两个国家嘅国旗喺度啦。咁大家咧喺个新闻画面度就影住啦，啊，右手边就见到西班牙国旗，咁啊好靓仔咁样啦，中间是黄色的，上下两间就是橙橙地，中间还有他们的徽号这样，在这里挂着。另一边厢就是他们韩国的太极旗，中间就有那个就是阴阳图，然后附近就有这个就是一些八卦的字样，中间有太极图这样。那齐晒了，应该没问题了。谁不知很多人望着那个太极旗的时候，一路望一路眉都皱埋。为什么他的眉会皱呢？因为不单止是他的眉皱，是他看到那个国旗都是很多个接痕在这里。你可以怎样去理解那些接痕呢？就是你如果穿一件恤衫，将它一接两接，本来是一件恤衫来的，你将它接到成条春卷这样，然后当你拎回出来的时候，哈哈，那就是一条条火车痕火车痕火车痕。衫你就见过啫， T 恤你都见过啦，国旗你有没有见过呢？张相影出来呢，我都觉得即系何苦你要咁做呢？真系一条条，似咩呢？其实似咧你嗰啲浮床啊，你去沙滩啊，去泳池玩咧，咪有啲浮床吹到涨晒之后咧，咁佢嗰个浮床中间咧咪有一条条嘅充气坑嘅，佢就系有一条条嘅充气坑咧，就喺个国旗上面展示咗出嚟。但系隔篱嗰条西班牙旗又好直，所以就形成咗个超强烈嘅对比。咁你话有冇后果呢？是有后果的，你不要以为呢真的接巢了就没事。原来他说呢外交部的负责人即刻呢就已经是要被追究，就要辞职的。因为这个是展示国旗不当，简直是有辱国体啊。咁事后呢，其实很多传媒都在问这个问题，都不是第一次即系进行呢啲外交活动噶啦，你话你系新手上任就话啫，但系而家咧即系佢系一个外交部嘅主任级官员嚟噶咯，都唔系第一次噶咯。嗱，所以咧再睇翻新闻咧，原来咧佢哋系发言嘅时候咧系有曾经想做个补救嘅措施嘅，因为咧有新闻就话咧，当佢哋将呢一个国旗展示出嚟嘅时候咧，佢哋系发现大件事啦，原来真系好多皱纹噶。而他们试图呢是用手去压平这些皱纹，但是都是没有用。而那个记者会那个见面时间又已经够了，所以他们唯有呢很无奈地将这个皱折的国旗就展示了出来。在这里我呼吁呢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是爱国人士，无论你是哪个国家的朋友都好，我想下次呢你应该随身带备烫斗。可能你真的要用烫斗啦，或者再不是简单啲喷壶都得，喷水壶。嗱，呢个咧你问好多香港嘅打工仔，点样可以极速喺临翻工之前嗰五分钟，将自己嗰件巢咪蚊嘅衫咧整翻直、整翻干净？我谂你真的要仿效下我哋呢啲打工仔啦。如果你有风筒嘅用风筒，冇风筒嘅攞喷壶，真系必备左右喺附近嘅。啊，唔知道咧，我哋香港嗰、那个区旗啊、国旗法咧，其实有冇规定咧嗰、那个国旗真系唔可以有接痕嘅咧？或者咁啦，以后咧就请各大嘅即系呢啲外交官啊，或者呢啲即系驻外嘅人员咧，去嗰啲铺贴度啊，你问嗰啲铺贴咧，请人揾嗰啲即系售货员嚟帮手咧，佢哋接衫就接得好靓、好整齐，同埋一定唔会有皱痕嘅，咁就唔使咁样衰。一个国家个国旗有接痕，又真系好容易俾人联想起，系咯，你都知啦，那个字真系唔几老礼噶嘛。 风头火势，可能佢都识噶，你知啦，佢都买好多衫翻嚟，不过唔知佢有冇烫完先至着，定系佢交俾佢嘅另一半搞掂嘅咧？有王要做。 喺呢一方面咧，我真要好感激我嘅工人姐姐噶。我工人姐姐咧烫衫烫得好好噶，都冇乜痕迹嘅，所以咧我就唔需要担心啦。诶，你都唔需要担心我啊吓咁。香港人就中意去旅行啦，系咪？平时成日话嗰啲台湾啊、第二家乡日本啊、泰国啦、呢啲地方成日都去噶啦，变咗呢几年咧多咗好多朋友咧都会揾一啲新嘅地方，起码打卡嗰阵时冇咁容易相撞啊！我话俾人哋知，喂，我去咗嗰度旅行啊，同你哋有啲唔同噶，变咗杜拜呢一个地方咧都真系多咗好多人去啊！我都有朋友咧就系做一啲旅游业嘅生意嘅，佢哋有阵时会带唔同嘅团友啦，就去到杜拜度旅行。佢话嗰边啊发展得快到嘅地步咧，每年咧喺香港或者内地啦。去到杜拜旅行的人数是非常非常之多，倍数这样升。不过如果大家听到这一宗新闻的时候，可能就真的要小心一点。虽然这个只是一个个别的例子，但是不知道如果这一宗都会发生到的话，我们每一个香港的朋友去杜拜旅行有啲乜嘢嘅可能性会出现呢？话说系咁嘅，有一位嘅英国女士啦，佢去到杜拜旅行嘅时候，其实都唔系旅行啊，因为就系佢嘅前夫咧就过咗身，所以咧佢就谂住带埋14岁嘅女女啦，就一齐去到杜拜嗰度咧出席呢个丧礼嘅。点知当佢准备入境嘅时候咧，就俾人拉咗咯。可能咧就会谂啊，佢系咪带毒品啊、违禁品定系乜嘢咧？啊，犯咗啲乜嘢杜拜嘅条例啊？咁样系啊，佢犯咗杜拜嘅条例啊，个条例咧就叫做违反咗杜拜规管网络嘅相关法律。话说就系呢位女士三年之前啊，当咧佢今次就去参加佢前夫嘅一个葬礼噶嘛。三年之前咧，其实佢就喺网上面咧留咗一啲嘅言论，就闹佢个前夫。因为当时咧虽然佢哋离咗婚啦，离婚咧就唔太如意嘅，因为佢嘅前夫有婚外情，咁啊喺杜拜嗰度就工作嘅。咁啊同时间咧离咗婚冇耐，佢就再结婚啦，变咗呢位嘅女士佢就好嬲啊。佢网上面留咗一啲嘅言论咧，其实可唔可以读出嚟？其实都可以。大概都是说有没有搞错啊，我离了婚没耐啊， 你就已经找第二个，我祝你快点去死啦，即是之类的说话啦。你说是不是很粗暴，有没有粗口啊，这些呢全部都冇嘅，咁当然啦，有啲气愤嘅用字啦，就係咁样。三年前佢就摆咗个咁样嘅 post， 到佢今次入境杜拜嘅时候呢，弊啦，杜拜嗰边呢就话佢违反咗佢哋规管嘅网络法律，一拉就已经即刻呢就将佢禁扣查咗12个钟头，仲要将佢哋母女呢就分开咗嚟处理添。跟住呢一位嘅女士啊，顾之然非常之紧张啦，佢话好驚啊，唔知点算啊，甚至呢有关嘅当局呢仲要佢签署一份以阿拉伯语写成嘅声明，话你曾经咧系喺面书度咧做过相关嘅言论噶咁样，不过咧可能翻译嘅问题啦，呢个嘅声明里面嘅用字咧又未系完全好准确嘅咁样，哇！听到呢一度咧，其实都有少少惊啊。点解啊？我哋香港嘅朋友啊，好中意喺网上面留言噶嘛，系咪？不论系你认识嘅人啦，一啲唔同嘅事情啦，又或者。如果一啲你完全唔认识嘅人，但你有阵时都会忍唔住啊，转载一啲新闻，加入一啲评论噶嘛？我谂我哋应该要好庆幸啊！我哋喺呢一刻，我讲紧呢一刻啊吓，我哋仲有呢个言论嘅自由啊！post 乜嘢都得，讲乜嘢都得咁样。但如果杜拜个情况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又或者咁样讲，你在香港可以 post， 但你 post 咗去杜拜嗰阵时，究竟会唔会俾人哋扣查呢？唉，真系要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放工嗰阵时咧，就同我呢一位拍档一起走啦。其实咧，虽然我成日都笑佢啦，又话佢肥啊，又剩啦，不过其实佢个心底真系好好噶。话说嗰一日咧，我好攰，跟住咧，但我谂住悭翻啲钱啦，不如唔好搭的士啦咁样。呢位拍档佢平时咧系揿住个银包唔会出噶嘛，咁放心，佢今次都冇俾钱我搭的士，但系就好好咁样同我讲：阿祖，你真系好攰噶啦，已经对自己好啲，嚟，我帮你截的士。跟住佢就帮我截咗的士，拱咗我上的士，跟住就拜拜咁样走咗啦。所以咧，其实佢我哋虽然成日笑佢，不过佢嘅人心地真系好善良噶。佢系桂花田。 多謝你嘅讚賞，我真係見到你咧係攰到隻嘢咁嘅時候咧，哎，不如你坐的士啦，我唔想見到你啊，我唔想第二朝咧見到你翻嚟死下死下樣啊嘛，你明唔明？其實我都有啲顧自己嘅嚇、啊，因為咧我唔想見到我都拍到一個殘一個攰一個病咁樣，係咪？大家都要精神健康，知唔知道？嗱，唔知咧，大家仲有冇 keep 住你啊？由出世啊，喺医院攞个即系出世嘅时候咧，医院咧会俾一本咧属于你嘅成长嘅手册。男仔咧系蓝色嘅，女仔系粉红色嗰本咧。嗱，我谂咧上咗年纪嘅朋友都难以保存到今天啊。我啊连嗰张针卡啊都唔知都冇埋啊。我妈话：，诶、哎，要嚟做咩啊？你都大个晒啦，哎呀，咩都 keep 啊，地方好大咩咁。嗱，我阿仔阿女咧嗰本咧成长手册咧都依然喺度嘅，咁啊其实里面咧都有好多页纸咧要家长填写嘅，同埋咧读书嘅时候咧开始咧读中学嘅阶段咧都有呢个学童保健嘅嘛，要去检查嘅嘛，都要攞呢本咧成长小册子咧去登记啊，去写啲资料嘅，直至到佢哋咧十八岁啦，就完成呢个佢哋嘅成长篇，咁啊咧有好多咧即系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咧啊好多资讯咧，但其实好多做父母佢都唔知道。因为真的未试过咁样凑呢个 BB 究竟点噶嘛？咁我哋咧可以喺网上啦，一啲媒体啦、书本啦、母婴健康院啦，一啲小册子或者问专业人士咧就可以揾到嘅。但系坊间咧真系实在太多唔同嘅资讯啦，究竟边个系得，边样唔得嘅？点解嗰啲又话得，呢个又话唔可以嘅咧？究竟点样先至系啱我个 BB 噶？其实呢啲咧烦恼咧都令到好多家长有焦虑嘅，尤其是系新手父母，好多嘢咧佢哋真系未必识嘅。啊，有见及此咧，其实坊间咧有好多咧应用程式嘅，咁啊，但系呢个咧啊，由中文大学信息工程学系咧同埋理工大学啊设计学院嘅毕业生组成嘅创业团队啊，佢哋咧啊整咗一个咧就关于咧凑 B B 嘅B B 发展啊呢、這个叫做手机应用程式啊，俾各位父母咧可以下载啊，咁可以咧记录翻一啲 B B 嘅个人嘅资料啦，例如佢嘅体重啊、身高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佢哋嘅发展又点啊，佢动作啊、认知啊、言语啊同埋社交四个范畴上面咧，有啲简易嘅成长里程碑。佢其实嗰本我头先话母婴健康院俾你，即系医院俾你嗰本小册子都系咁样嘅嗰本手册，咁啊即系比较简单嘅。但系佢哋咧就而家咧仲可以加多几样嘢咧落去喺佢哋嗰个应用程式里面啦。咁啊佢嘅程式咧会用呢个人工智能啦分析你的小朋友咧，各方面嘅范畴嘅能力啦，咁仲会咧将一啲资讯咧就会适用啱你嘅 B B 嘅资讯咧，或者文章会提示翻个父母嘅。不过咧即系佢嘅团队咧当中有呢个儿科专科医生啦，有言语治疗师啦，有教育工作者啦，组成呢个团队咧，佢就话啦，其实坊间真有好多咧嗰啲育儿资讯，咁咧但系咧就令到家长咧即系喺度睇嘅时候咧，究竟边样啱边样啱，难以分佢真假嘅。咁啊，所以佢话咧佢哋呢个团队里面咧，佢哋会因应那个 BB 咧，即系家长会喺要填表嘅，咁啊填完啲表之后咧，咁佢哋咧就要知哦，原来呢个 BB 系咁嘅，哦嗰、那个 BB 系咁样嘅，佢作出呢个分析啊。咁而团队咧，佢话预计半年后咧，仲会推出呢个智能提示啊，新功能啦。咁希望咧就利用呢个人工智能分析咧，孩子嘅成长发展系咪理想？咁啊，仲会咧就有呢、這个智能的提示，即是说话返俾你的家长听啦，好等你知道呢及早发现，哦原来我个仔咁样㗎，有少迟缓，哦原来咁样嘅，咁仲可以呢尽快可以搵到一啲专业人士去跟进啦。咁程式呢仲要呢会即係好针对性呢啲亲子游戏同埋产品呢会教埋家长嘅，即係希望可以做到尽善尽美，你唔使担心你唔知嘅。哦你知道原来你个 BB 呢係适用于咁嘅情况之下呢去教佢呀，或者同佢玩，哦原来嗰个 BB 就唔得㗎喎，咁所以呢就係好贴身服务嘅。咁呢个团队呢佢仲会发展另一个应用程式呢，就是、可以记录埋 BB 嘅胃部啦，佢嘅身体状况啦，咁样佢仲将会呢研发呢一个新功能，就係聊天机械人。咁係咪同 BB 玩呀？当然唔係啦，佢就係希望透过呢个聊天机械人呢，就可以同家长去一起分析一下，哦 BB 可能患咗啲咩病喎，好等家长呢就唔使咁彷徨。其实呢而家有呢啲应用程式咧，即系帮咗好大忙嘅。希望咧你哋嘅 B B 可以健康快乐咁样成长啦。 学做大孩子，对爱太无知，但细胞开始发现情没制止，情莫没人知，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少女的心思，情来时没法演。我想不需回家，无需陪妈妈，街中狂奔寻找相恋代价。爱我先深入地调查，如若脱逃乱马，要飞出好年华。寻觅爱侣，寻觅爱我的他。我想天天回家和他陪妈妈，他的时光没收，不准害怕。静默没人知，怎么可以用我的初恋作赌注？可否开始踏入第一次？少女的心思，情来时没法医。我想不需回家，无需陪妈妈。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先有赵仲瑜大孩子，喂，讲下咧写求职信咧，我哋不嬲咧就系写俾人收噶嘛，人睇噶嘛。 系啊， 但系原来以后咧，佢为好多大机构咧。面对几千封嘅求职信嘅时候咧，首先第一阵咧系揾机械人嚟过滤先。 佢哋点过滤啊？系 咯系咯， 即系佢哋已经识得去分析，即系啊，佢哋个 resume 啱唔啱我哋公司嘅应用咁样啊？ 系啊，佢话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会佢话而家美国有啲大公司咧已经用嗰啲人工智能咧就系嗰啲机械嘅程式咧、去先筛选嗰啲履历，咁所以点解关我哋事咧？ 我明啊，我明啊，即系话俾啲人打求职信唔会再用手写噶嘛，咁一定 大部分都 用 打字 啦，咁打字之后里面有啲文字噶嘛，咁即系譬如可能佢个公司要求嘅系几多岁至几多岁，咩嘅大学嘅程度，譬如可能即系某 啲大學嘅嘢啦。咁見到有 university 唔達標嘅就篩選咗啦，篩走咗佢啦，已經。 係啦，即係總之有呢啲字眼嘅，可能咧就 keep 啊。如果冇嗰啲字眼就拜拜啦。 佢話咧有幾樣嘢咧，以後大家要改嘅。第一咧。佢話唔好再創作一啲咧好有創意，但係咧其實唔常用嘅頭銜，可能係話咩大中華區首席咧內部研究專員。佢話咧呢一啲咁有創意嘅名咧， 即係自己創嗰啲名出嚟。 佢話機械人咧，由於認唔到你咧，可能會忽略咗。 哦， 即係你唔係嗰啲常規嗰啲咩董事啊、咩經理啊、咩部門嗰啲咧。 但係而家嗰啲咧工作嘅銜頭咧，本身就係好怪㗎咯。係 啊， 每一個都寫到你好高級㗎嘛。 又話咧，佢話如果你用一啲特別嘅字體咧，你以為會好吸引咧，譬如你諗住話啊，特登粗街啊，或者砌標題咧。个机械人咧就唔识欣赏，反而会因为认唔到你啲字咧，又会 ignore 咗你嗰封信。 吓，唔同字体啫，如果系咁样都系咪个机械人有啲流啊？ 唔系啊，佢话佢唔中意 啊。 佢话最紧要咧就系你有冇一啲字眼咧同份工咧个要求系相关嘅，即系话原来讨好机械人咧系难过讨好个人噶。 办公仲房扰罪罪名成立噶。王浩铭在听到裁决之后咧，系表现冷静，微微一笑；而李永达咧就表现严肃噶。我哋咧啱啱攞到法官嘅书面判决理据，一共有268页，一共咧系764段。稍后咧，我哋会细阅咧书面判决理据嘅内容，再为大家做详细报道。而家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唔该晒，汪明熙。选举事务处就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葵青区委营票站的选民登记册遗失事件，今朝到湾仔警署报警。登记册载有8000名选民的个人资料以及投票记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以及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事务主任黄思文朝早11:30将会会见传媒，交代最新的情况。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59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499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93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6，升2.4；中国平安93.45元，升4.5；中国铁塔2.11元，升9仙。吉利汽车17.6升4.4，港交所285元跌4毫，工商银行5.93跌3仙，建设银行系6.99跌咗2仙，友邦保险79.95跌5仙，中国移动78.6升2.5。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6，英镑10.263。瑞士法郎7.861，澳元5.595，加元5.896，新西兰元5.296，欧元8.8405，每百日元对港元7.0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1,722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2,16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8.96美元，卖出1299.7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咧，近住荷里活广场有交通意外啊，一大车多，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翔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另外，屯門公路去翻九龍方向咧，近住小欖慢線有交通意外啊，咁但系而家咧路面咧冇造成擠塞噶，駕駛人士經過要小心。就係屯門公路去翻九龍方向咧，近住小欖嘅慢線咧也係封閉，就係受到交通意外影響。隧道方面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方面，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坪石村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屯门公路支路去翻大榄隧道方向元朗、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同埋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啊，朝朝早六点钟准时叫你起身，仲会同一班 KOL 一起介绍快靓正便当、职场求生术、化妆技巧、减压方法，花艺师亦都会在晨光后花园揀靓靓花介绍俾你，等你哋个个翻工都充满力量。仲要听埋逢星期五九点之后嘅《消失的地图》，带你耳仔去旅行。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晨光，有快乐。 爸爸，我可唔可以喂啲野生动物啊？ 唔可以噶，好似马骝同野猪，佢哋唔系宠物，应该喺大自然自己搵嘢食。喂佢哋食嘢会导致过度繁殖，破坏生态平衡。 咁野鸽呢？ 喂野鸽会吸引大量野鸽聚集，引起环境卫生问题。 明晒，见到马骝、野猪、野鸽都唔好喂。 上 afcd.gov.hk 了解多啲啦。 悠长假期，陈海琪。 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悠长假期， 有些人嘅音乐，有些音乐嘅故事。 In other words,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风骚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讲下气温先啦。 27度气温，相对湿度 76%。今日有病咗嘅曾志豪啦，有好忙嘅黄耀祖啦，仲有桂花田。 你唔介绍下自己，形容下自己， 咪咯、嗯。 我依然 OK 嘅， 系啦， 嗰、那个状况啊，健康度啊都 OK 嘅，指数都 好。咁啊，咁啊，问下你先啦。嗰、那个咧就继续喺度等佢病下病下先啦 吓。 记唔记得咧？喺旧年年底咧就发生咗一单新闻嘅，就系话咧有一个意大利嘅名牌啦，国际品牌啦。时装品牌啦，佢哋咧就喺一个嘅广告里面咧就揾咗一个女模特儿，就用一个筷子去食 pizza， 跟住咧就搞咗好大件事出嚟啦， 大波就算啦，话到歧视我哋中国人就系揸筷子啊嘛， 系啦，咁啊同时间亦都有人咧就会讲到话啊会唔会系咧有一啲人咧就会系玻璃心，即系就系话其实件事都唔系咁大件事，未必去到种族歧视啊，即系呢啲咁严重嘅字眼， 而家好似唔玩得啊，唔系好即系啲人咧唔系好得。 好认真嘅， 系咪啊？唔好玩得啊，嗬！ 但系我嗱，如果已经大家都肯定咗，就系有啲人唔系好玩得，又或者咧，嗰条界线要画得清楚啲、小心啲嘅时候， 估唔到另外一個品牌咧最新出咗一個廣告咧，又係同筷子有關嘅喎，又係同食嘢有關嘅喎。咁首先咧， 點解會有即係吸引？即係佢冇吸收前人嗰、那個嗰、那個事情。佢又再嚟玩一次咁樣。 嗱、 啊， 今次嗰條片咧有少少唔同，我都特登睇到嗰條片嘅、啊，因為今次咧就係、是、一個都係國際嘅品牌嚟嘅、啊，但係就係一個食物嘅品牌，就係、是、Burger King。咁樣咧，即係即係都要講一次嘅啦，因為即係佢哋今次出咗事、啊，而呢個廣告咧喺而家咧已經係下咗架噶啦。本身咧，佢哋呢一個嘅漢堡包嘅品牌啦，就喺新西蘭嗰度咧就出咗一個新嘅產品，就叫做越南甜酸嫩脆雞堡。 哦、好正、啊，聽到名。 係啦，首先咧即係明明一個漢堡包啦，越南嘅風味，有越南嘅醬料，跟住有雞嘅漢堡包咁樣， 即係你知佢有甜酸醬嗰個雞，跟住加埋個包，都一諗到都好味啊！ 係啦， 口水掉咗低啊！ 所以咧，佢哋喺新西蘭度推出噶嘛，咁喺嗰邊咧亦都有一啲嘅宣傳嘅，包括咧又喺 IG 度咧就擺到佢哋嘅廣告上去啦。怎料呢個廣告嘅內容係啲乜嘢嘅咧？ 係點㗎？ 嗱，佢明明咧就寫住就係咁樣嘅，帶你嘅味蕾。去到胡志明市，嗱呢句好吸引啦，系咪？呢一个新嘅产品咧，系我哋世界口味嘅其中一款嚟噶，仲要限时供应添。 哦，好啊， 即系 限量版啦。 系啦，大家都话 OK 啊，想试啊，正噶啦咁样。但系个画面系发生咗咩事咧？佢咧就有一对嘅男女，都系外国人嚟嘅。咁、我估系新西兰嘅话，应该 系 用翻当地嘅朋友啦。 系 佢哋咧就用咗一对啊，好长嘅筷子夹起个汉堡包去食。咁但系你谂下啦，即系。首先，漢堡包好少用筷子去夾嘅，係咪？係 嘅。 用筷子去夾嘅話，就算話短嘅筷子都有難度啦。 係。 何況係超級長嘅，即 係 誇張版嘅筷子 即 係 人哋車仔面六面嗰、那個。 類似嗰啲 friend 啦， 係 啦、 啊。 跟住就咁長嘅筷子，咁梗係又會好似好論盡啊，夾唔到啊，又食唔到啊，即係之類咁樣啦。 哦、即係佢有埋呢啲食唔到、夾唔到嘅嗰個。 有一啲咁樣嘅畫面嘅。有論盡畫面嘅。咁、哦、你諗下，我哋你叫我哋攞對長筷子夾個漢堡包擺喺口食都難啦，係咪？好即係都不分種族㗎啦，其實都呢件事本身都困難㗎啦。但係呢個廣告出咗之後咧，首先咧就有一位唔係內地嘅朋友啦。今次咧都係不過都係亞洲裔嘅朋友嘅。佢咧就係、新西蘭人嚟嘅，不過咧佢就係韓國裔嘅。 Okay, 即係佢咧就轉載咗呢一段嘅片段。 即 係 其實佢係韓籍㗎咯，呢個 係新加坡新西蘭籍咯。 係啦，韓國人啦，總之韓國血統。 即係佢就話。即係當然咧，佢就嘲諷翻呢個廣告咧，佢就話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廣告咩嘅咧？你覺得好有型咩？你覺得乜嘢原來用筷子啊，係會令到嗰件事就會變得滑稽噶啦？即係佢就有一個感覺，就係你哋好似喺度嘲笑一啲用筷子嘅人。 咦？佢反而行出嚟抱不平喎、 啊。係啦，佢抱不平啊。 但其實可能佢哋都用筷子噶嘛。 因為其實講真啦， 其實筷子唔單止中國人嘅。 咁好多亞洲， 亞洲好多地方都用嘅。 咁唔通你食手指用叉咩？攞刀切佢咩？即係唔會噶嘛，散噶嘛。 即係所以可能佢都會覺得，咦？你係咪笑緊我哋揸筷子嘅人？係 啦， 就唔單止係即係話係中國人或者 係啦。今次咧就係其他變咗嗰件事好似更加大咁 啊！因為 唔係淨係講緊內地嘅朋友嘛，係咪？就成個亞洲佢就話：喂，你哋係咪笑我哋用筷子啊？咁樣跟住咧，佢就即係轉載咗之後咧。不停被轉載，佢轉載量非常之高，令到咧呢一個嘅商鋪啦 ，Burger King 咧就已經即刻下架呢個廣告，仲道歉立即 即刻 say sorry。 係啦，佢就話我哋對於嗱佢個道歉咧係好認真去對待呢件事嘅，佢就話我哋廣告咧表現出對社會嘅麻木不仁啊，我哋道歉。 咁快嘅， 好驚！我諗佢真係好驚。 點解佢唔出嚟講下點解佢哋有啲咩諗法咧？ 因為知道冇得兜啦，已經 係咩？唔係喎，即係佢其實出嘅時候，應該佢哋冇呢個諗住笑你哋嘅諗法嘅。可能咧，佢會覺得我呢對因為越南啊嘛， 其實佢哋食河粉都要用筷子噶嘛。 係啊，係啦，即係都係叫亞洲，即係越南係亞洲啦。咁佢哋即係話意思話，我哋嘅漢堡包雖然係叫外國式啦，叫做美式漢堡包啦，咁但係就係講緊連我哋將佢帶入埋去你亞洲，所以用筷子嚟配合。可能會有咁嘅諗法 嘅。不過咧，我覺得佢唯一衰嘅地方咧，同埋同 DNG 嗰次嗰個披薩啲唔同咧， 上次 PNG 攞个筷子食 pizza 咧，佢系好靓噶嘛拍得。 有人，但系有人都觉得唔靓。 但系佢食嘅时候咧，佢冇显示出咧佢论尽食唔到嘅。 系优雅嘅，嗰边系 佢优雅 嘅。但系呢个系有论尽嘅画面。 同埋 DNG 嗰次佢系食到噶嘛？今次咧你就咁睇咧，你系显示出 佢系食唔到，同埋论尽晒啲嘢出嚟嘅。 仲要好似要互相帮助咧，搞嚟搞都搞唔掂。 系啊，因为佢仲会咧嗱，我又喂你食啊，又唔得喎，你喂翻我啊，又唔得，我自己。嚟试下嚟 A 都唔得喎，咁样嘅。 咦，咁又真系争啲喎。 系有唔同嘅。 批出嚟嗰个人都有啲，有何苦要咁样咧？佢又 系啊，佢哋都承认咗啊，即系佢哋会觉得咧，今次咧就可能系一啲嘅西方嘅国家啦，对于东方嘅文化咧就唔够敏感，唔够认识， 系、 所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情况出现。佢咧其实有少少咧，即系即刻。割隻咁滯 㗎，係啊，咪即刻認衰唔 認衰到不得了啊！佢仲有講到㗎，嗱呢個嘅廣告咧，唔代表我哋公司嘅多樣性同埋包容性，呢個咧係我哋嘅核心價值嚟㗎，咁樣佢講曬出嚟嘅，係啦，但係咧，我覺得可以討論嘅地方喺邊一度咧，就係。其实究竟会唔会系一个只不过系有趣味性嘅广告，定系而家任何有广告，你掕到对筷子嘅话咧，除非你用得好好啊，即系你要攞去食小笼包攞筷子夹咁样啊。如果唔系，仲要夹得靓，唔散嘅，个小笼包唔穿嘅。如果唔系，都可能会有手尾筋咧。 其实而家咧，佢系反映出咧一样嘢，佢话韩国佢哋都系咁样分析嘅，佢话咧西方人。即系泛指所有，你唔系净得美国嘅，西方、英美啊，可能你澳洲好多咧。佢對於東方或者叫中國人咧，其實你係一攬慘嘅。佢哋會有一種咧既定嘅一種印象。嗰種印象咧，其實你好容易噏到出嚟嘅，細眼啦、啊， 係 單眼皮啊，細眼啊，佢哋黃皮膚啦，咁、然後佢哋係用筷子啦，可能 筷子係最直接係東西分開都好清楚、 又或者會有條龍出嚟啊，佢哋講嘢嘅口音又唔正啊。 女士就可能會係著旗袍啦， 著旗袍嘅 山裝啦，男士就咁樣。 咁點解你會咁容易噏得出頭先啲特徵呢？係因為你好容易你見到外國咧，無論係時裝雜誌啊，佢拍嘅電影。哪怕咧佢嘅拍嘅广告咧，佢好容易就有呢一抽嘅印象，就用晒呢啲元素咧出晒嚟噶。 哦，系啊，就算你见到外国拍电影嗰啲时候咧，嗰啲即系中国女子咧，佢好多时候都拿住啲比较阔，即系都有旗袍着喺度，就形容啊呢个系东方女士嘅。 系啦，讲到香港嘅话咧，就即刻会谂到咧就系嗰啲建筑啊，嗰啲竹棚咧，话你去到咩电影你都会见到噶，同埋嗰啲霓虹光管，虽然其实我哋香港都越嚟越少呢一啲啦，系咪？但系喺佢哋嘅印象啊，好根深蒂固地都仲系咁咯。 而筷子咧真系无可否认，佢真系咧最大文化象征。但系咧嗱，拍得好同唔好咧？是好有分別嘅。嗰陣時我好記得咧，就係因為姚明咧，佢就即係好似中國人嘅代表咧，入咗 NBA 啊嘛。咁佢就好個形象咧，就好快就受落。咁咧有好多咧，佢同啲當地啲 NBA 球星咧一齊合作推出嘅公益廣告。其中一個咧好犀利嘅就係佢同 Magic Johnson 嗰陣時一齊拍咗咧，就係叫大家唔好歧視艾滋病。咁因為即係 Magic Johnson 嗰陣時係有帶菌啊嘛，咁但係佢覺得個康復，佢想話俾大家聽唔好歧視，咁好正面喎。 即係普通嘅日常嘅生活咧，一齊食嘢嗰樣嘢根本就唔會傳染到嘅。 Magic Johnson 係美國嘅巨星，咁姚明咧就中國嘅巨星，咁啊合作啦。嗰條片其中一個咧，佢就想話俾大家聽咧，呢以下呢啲行為咧係唔會帶嚟傳染嘅，包括。握手啦，咁於是佢就會話跟朋友握手，跟住一齊食飯同埋用筷子，係唔會傳染嘅。咁所以喺個幕裏面咧，佢又用筷子，我冇記錯咧，佢亦都有教 Magic Johnson 用筷子，即系咧，但係佢嗰個片段咧，就純粹好似咧，你一個西方朋友嚟到中國人，我教你點用筷子啊， 變咗文化交流啊。 係啦，咁 Magic Johnson 又真係話哦咁樣用啊，即係佢嗰度對白咧就 skip 咗嘅，佢即係一個片段咧有個畫面就係話咧，佢哋一齊學用筷子，一齊夾嘢，然後信息就係話。用筷子都唔會傳染艾滋病嘅。喂，咁嗰個筷子嘅， 正面好多啊！ 嗰個筷子嘅作用咧，真係好好喎，中西交流。佢又唔會有啲咩歧視，佢都唔識用噶。阿 Magic Johnson 都唔識用噶， 認識你嘅傳統添。 係啦，咁但係只不過即係你，譬如你嚟到而家，你可能冇咗個真嘅中國人嚟教你用筷子咯，你就全部都係啲西方人咧，幾次都係覺得啊，筷子代表亞洲，佢唔一定講中國。 係啊，佢 佢嗰陣亞洲，不如玩下佢咯。因為你知外國人用筷子好論盡嘅，不如用呢個嚟帶出，就係話啊，好難用喎，即係好似好有趣咁樣。 我估佢可能話咁難用啊，但我哋都好想食啊。即係我估佢係想用呢一個方法去引大家，即係咁唔容易啦，我哋都想食，諗下我哋個漢堡包幾好食啊。 可以有咁嘅諗法嘅，但係佢有冇啲字眼咁樣寫先？因為 冇畫出腸噶嘛呢啲。 即係外國人啲諗法，即係個套路咧，唔係我哋所諗嗰啲咯。 係啊， 你一嚟就覺得做咩啊？你藐視啊，藐我哋嘴用筷子攔啊嚇，食得論盡拿咁。 所以佢而家咪，我發覺每次所謂捉蟲咧，就因為佢用自己唔習慣嗰樣嘢咧，就開咗呢個玩笑。係啦，嗱，調翻轉你話，點解我哋好少拍咧？就話我哋用啲刀叉好論盡嘅廣告咧？嗱，又真係，因為 刀 叉 都 就比較普及，唔係啊，比刀叉好普及啊。就算你係香港人咧，我哋係中國人嚟噶嘛，但係你去茶餐廳。筷子、刀叉根本你由细用到大， 咩 B B 啊都系用刀叉嚟咁样夹嘢食噶啦， 即系话 简单， 系啊， 方便， 唔使 即系相对嚟讲咧，其实我哋接受呢啲西方文化咧，就真系由细开始咧，你唔会有人拍条广告就话啊，佢系一个中国人，佢识唔识用刀叉咧？好傻噶嘛呢、這个 问题，都系我头先先谂啊，刀叉即系用刀叉匙羹匙系话佢喺个礼仪上面，你究竟用边一只先咁个 仪 式 啫，但 系 你使用工具噶嘛， 但系筷子真系坚要学， 所以我觉得调转咧，证明我哋个筷子嗰个推广唔够多。 嗯， 其实如果我哋亚洲人咧，唔好净系讲中国人啦，我都唔需要咧咁激动啊。其实你应该不如话。其实你哋咪真系唔识用筷子咧？ 我教你啊， 不如我哋教大家用啦、 啊。 其实都系 啊，系啊。 我哋对于譬如你话我哋西方嘅餐桌礼仪，其实我哋都唔介意去学噶，系咪？你学咗你都多一样嘢啫嘛。 系啊。 呢一个嘅报道啊吓，即系呢条片咧已经转载咗超过200万次啦。 系 啦，已经超过200万次，即刻下架啦。 虽然佢下咗架，但系应该仍然有得播得播。 系啊，我觉得下次真系应该无论中国人啦、韩国啊、台湾咧，见到呢啲片咧，你唔使咁激。你不如咧上载一条正确使用筷子嘅方法，附埋教学嘅嗰条 link， 最好就可以收埋钱添啦。 仲有可以 系咯，你嚟我教你用筷子啦。 正到佢嘅嘢就系话，点解你下下都要攞支咁长嘅筷子？即系其实啱啱嗰啲 喜剧效果咯， 我谂都系喜剧效果， 喜剧效果咯。 咁先可以突出咗嗰只筷子嘅，因为个广告嚟噶嘛。 不老的男子，不需羞涩的面孔都不错。风霜扑面过，都不可吹熄烈火。几多辛酸已由他都经过。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足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充满埋怨。根本未知只苦干，温馨笑面里太多辛苦的痕迹，今天即使他受伤都不觉，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足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充满埋怨，苦与他同行。 能。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嗱，头先啊，早早咧讲开呢个汉堡包王啦， 系 咪？啊，原来佢呢排咧大搞好多嘢喎，原来佢哋即系即系科技嘢啦，即系总之啲新嘅服务啦。咁佢而家咧直情有一个餐。我想你同豪仔咧都好开心嘅、 嗯， 我就唔使啦。你觉得会有个咩餐推出咧？会觉得啊，你哋两个去，咦，我都想试下订呢个餐。 但 你 就 唔想嘅， 我系 有嘢食、啊，你点会唔想啊？好难估啊，即刻变得。 我可以唔使叫呢个餐，我可以叫佢哋嘅其他餐嘅。但有个餐咧，佢就哇好窝心啊，真 系。啱我哋哦，系、啊、咪因为俾埋窝窝食啊？ 哦， 一定系啦。 嗱，你分別你喺香港，你唔會見到有啲任何啲快餐店咧，會有個餐係會準備埋狗糧俾你哋嘅狗狗食噶嘛。 呢、這個幾好啊！ 因為首先咧，我哋都大部分嘅商場其實咧都唔可以帶任何嘅寵物入去啦。 咪就收唔係咁，你可以拎走噶嘛？ 我 即係 外賣嘅時候。 咪係啦，外賣嘅時候啊，佢咧佢話啦，即係佢話咧，你哋想食嘢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你家中嘅寵物，佢都好想食下。嗰啲另额外嘅嘢食， 哇！佢闻到鸡味咧，阿摩尼公主同埋 pizza 味呢两个味咧，佢嗰啲口水流到咧，哇！黄河咁劲啊！ 系啊，咁所以咧，佢就话啦，喺旧年嘅十一月咧，佢哋已经推出咗咧，即系呢个汉堡包王咧，推出咗咧喺呢个外卖送餐嘅时候咧。都可以有一個叫做分金同味餐咧，有一個叫做 我中意呢個名啊， 係 Hooper Dog 牌佢咁樣叫做咧，就係你大人即係成 就食牛排啦， 就食扒包啦咁樣，但係咧佢都會咧俾埋一個骨頭或者狗糧咧， 但係 個餐俾你可以組合餐咯，即係唔係親子餐就係寵物餐。 但 係 有冇得喺佢餐廳度食㗎？佢又冇特別講 喎，佢話外賣啫， 即係外賣， 我諗係外賣㗎啦，即係好多佢哋嘅條款啊，譬如係有啲鋪頭。都可能喺商場入邊噶嘛，都未必可以入到。 咁啊爭啲喎，雖然已經好貼心，但係你如果一齊喺度開餐係更開心喎。係 啦，嗱呢邊商你就借佢嘅廣告，那邊商原來佢對呢啲咧有寵物嘅人嚟講咧好窩心。佢咧喺呢個西班牙啦、美國啦同埋南韓推出咯。 哦，香港未有嘅， 未啦。 咁等先，佢啲狗糧有冇攞筷子夾㗎？如果咁， 或者下次揾个广告系叫只狗攞只筷子去夹佢嘅狗粮， 系啦， 咁啊真系玉华啦，咁真系好大 苏玉华啦，你呢次真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涉及九名被告的占中案宣判，占中三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分别被裁定一项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罪名成立。至于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除了朱耀明之外，六名被告包括戴耀廷、陈建文、陈淑庄、邵家津、张秀贤和钟耀华都罪名成立。另外，佔中三子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不成立。四名被告包括陳淑莊、邵家津、張秀賢和鍾耀華被裁定罪名成立。王浩銘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以及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李永達就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各人暂时获准保释，押后到下午两点半求情。选举事务处就2016年立法会选举新界西葵青区委营票站的选民登记册遗失事件，今朝到湾仔警署报警。登记册载有8000名选民的个人资料以及投票记录。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以及选举事务处总选举主任黄思文会见记者，交代最新的情况。 处理行政长官张建宗表示，逃犯条例修订是实事求是，有需要填补机制上的空隙。过去几个月，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及律政司人员已经马不停蹄解释，亦都有做真正的咨询，至今仍然聆听意见。被多次问到政府会否撤回修订，张建宗都表示，特区政府就今次修订乐于与各界沟通，亦都有与各国的领事沟通，重申特区政府乐意解释立场和澄清疑虑。他又说，立法会审议阶段必定会有很多意见，会做好分析并且完善机制。有報道引述消息說，中央考慮多個就《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方案，包括由人大常委會主動就二十三條釋法。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說，不會評論有關揣測，特區政府在這個議題上並非沒有跟進，會顧及大局發展。張建宗出席行政會議前強調，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就二十三條立法，立法只是時間問題，在適當的時間才會啟動。又說二十三條立法既複雜又敏感，被問到特首在二十三條立法上有沒有壓力，張建宗重申會在適當的時候啟動立法程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63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57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升2.6；中国平安93.5，升5毫；中国铁塔2.1，升8仙；吉利汽车17.48，升3.2；工商银行5.92，跌4仙。港交所284.6，升系跌咗8毫。中国银行3.77冇起跌，盈富基金30.5元，升1毫。美团点评52.5，系升咗6.5元。建设银行6.98，跌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1.4，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3，加元1.331，新西兰元0.674，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75点，升13点。伦敦金每安士报12,152元，比上日收市升12元。倫敦金每安士是買入1,289.75美元，賣出1,299.29美元。香港電台這節新聞，這節財經消息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咁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比较挤塞。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德宝花园啦，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啊，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福花园噶。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去观塘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德福花园。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荷里活广场对出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交通就正常啊。咁挤塞咧就系去荃湾方向嘅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啦，近住雪厂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入口九龙、宝林路马油塘秀茂坪、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屯门公路支路去大榄隧道方向元朗和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子豪，你最中意边个环节咧？ 梗系得闲饮茶啦，可以打天怡个电话簿啲电话、啊。 香港电台打电话嚟噶，我哋发现天儿有你呢个电话， 我有佢电话仲， 佢都有你电话， 佢有，佢唔知系边个啫。 我应该系揾过去秘捞嘅。 一个电话就可以知道天儿秘捞嘅故事，想知道更加多嘅话，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天儿、波胜、子豪 ，Give me five。 Yo yo。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CIBS， 我虽然七十岁啦，但都唔会俾睇小嘅。 三位叔父，既然你哋唔嫌弃嘅话，以后就由我做大家嘅教练啦。 睇下边个先到终点啦、 啊！欢迎大家收听《起动梦想，跨越成长》，我哋系香港基督教培道联爱会。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点解会诞生嘅呢？点解炸鱼薯条成为英国传统美食，会同火车有关？点解地区报纸发展成全国日报，有关火车史？二百几年之后，铁路仍然肩负住货运嘅重任。点解铁路冇被时代巨轮淘汰呢？点解？点解？不如今晚九点半睇下港台电视三十一嘅火车起革命，就知点解。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呢单新闻咧，嗰、那个标题就系叫做《爱靓唔爱命》。 哦， 你估下系关于咩嘅？真系爱靓唔爱命噶，最后我可以解得到俾你听，真系爱靓就唔爱命。 即系最终系咪我问咗先，打定个底先，系咪最终有人死咗噶？ 唔系有人死咗， 我唔即系你知我估嗰阵时唔好去到咁准啊嘛。如果唔系嘅话， 总之有系爱靓唔爱命，你可以估准啲嘅 ，OK 嘅， 整咗 可以估准少少都得嘅。 762次用 吓， 因为为咗要靓，又抽脂啊，又剩啊，各样嘢咁样， 即系每次都系喺医生同你讲嗱，风险好高嘅、 哦。收集范围、哦、容易啲估，一间公司。为咗搞活动， 哦、 爱靓唔爱命，嗱收集好多啦。 哦、好，我估 系啦，一间公司为咗搞活动，爱靓唔爱命。 佢为咗要搞活动咧，即系做靓个样俾人哋睇啊嘛，不惜工本，搞抌咗好多钱落去，最终间公司接埋添，因为做唔掂，做唔住。 我又好少咁嘅， 系啦， 你话估到好准啊嘛，估到好准噶啦，公司都接埋咯，仲唔系即系爱靓唔爱命死咗啦？ 涉及命嘅、 嗯， 但嗰个又可以讲噶。 我又唔系 人命。 哦， 唔系人命， 宠物命， 宠物命，但系点解同爱靓有关呢？ 哦，佢将嗰啲宠物咩啊，又电又染又剩啊？ 嗱，就咁样嘅，大家就出席啊、工作啊咩都好啦，好多嗰啲大嘅活动你都见过啦。 系， 咁啊，佢哋为咗咧，即系争艳斗丽咧，各色其色咧，哇，嗰啲所谓嘅即系装饰布置咧，真系放烟花咁滞噶啦，已经去到。咁、但系咧，佢话有冇见过咧？就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咧，就系话，不如摆啲。动物啊，咁啊喺嗰个叫做即系布置场地里边，成为咧 装饰嘅一部分。装 饰嘅大动物会喐噶嘛？咁啊，点会成为一个装饰 嘅部分 咧？即系个框框住俾佢啊！即 系 可能咧，嗰啲譬如咧，咪有啲圆形嘅小台仔，俾啲大人，你啲人咧咪企喺度摆杯喺度啊，又摆啲小食喺度嗰啲咁嘅台仔咧，咁下低就圈一只狗仔喺度喺度氹氹夸群氹氹夸咁样喺度玩啊！ 嗱，我估佢又唔会咁大胆用到狗仔嘅，虽然呢一啲咧凡事都系噶嘛，你用小朋友即系广告一样咧，你用小朋友，你用狗仔系好容易。而咧就吸引到大家嘅眼球嘅，因為佢哋可愛啊嘛。但我估佢唔會用到狗，我估佢用金魚。 係啊，金魚。 金魚 啊， 係 啊。其實呢個新聞咧都上個禮拜咧爆出嚟嘅，不過咧今日咧就即係有最後跟進咧。 我冇睇到呢個 新聞。 係 啊，你有睇過？ 咩事啊？ 佢就話咧喺三月廿六號嘅時候咧，香港呢一間咧即係都係嗰啲大酒店嚟嘅，即係好嘢嚟嘅嚇。即係 大酒店，我就係一時諗紅磡啦，喂。 係啦，即係加埋我加埋你嗰間酒店啊。 哦。 係啦，咁間酒店裏邊咧。就有呢个狮子银行呢， 唔明 白，一系就加我，一系就加你啊！ 系啊， 嗰间酒店啊， 我明白，我明白， 系啊， 即系好似你上次去嗰度应该嗰间 系 咪啊？ 系啊，又系嗰个， 咁啱都咁巧喎！ 但系应该唔关间酒店事嘅，应该系有地方租用佢哋嘅场地，系咪？ 睇下你觉得关唔关啊？因为啲人都喺度谂紧关唔关佢事咧，就话喺呢间酒店咧就有狮子银行，就 book 咗咧呢一间酒店咧搞咗一个晚宴，咁你谂下，哇，强强联手喺咁嘅靓嘅酒店，仲有咁大嘅机构，咁啊梗系不惜工本美轮美奂啦！咁咧就话咧当。当时咧就有一个咧好大好大嘅一个叫做鱼池，但系咧佢用一个花盆咁嘅形式表现出嚟，好大嘅，总之过百条金鱼喺里边游。 哦， 系啦，咁一个形状睇出嚟就好靓，因为咧你去到个场地就发觉，哇，好靓嘅鱼池，啲人就捽捋晒咧打卡啊、影相啊咁样咧，咁好开心嘅， 系咩？ 掟钱都唔理你啊，自己执翻啦，咁样系啦，不过唔好掟咗隔篱间银行啲钱落去啦。 通常就唔会攞钱去钓鱼嘅，钓龟嘅啫嘛，啲人衰嘅都系。 系啦，咁就 钓池就掟噶啦，啲人。 系啦，咁就好靓啦，咁样好啦，咁。点解爱名唔爱名？ 因为其实嗰啲鱼咧，系平时你哋喺泰国见到，大家可以摆对脚落去咬你死皮 嗰啲 嘅， 嗰啲鱼仔嚟嘅。 哦，我估咁样啦，佢应该系 边方面变咗唔爱名咧？ 玩边方面唔爱名？ 你头先话好似一个 同金鱼有关 嘅花盆咁样嘅形状，但系其实我哋平时有个鱼缸去养鱼嘅话，都有唔同嘅，即系。嗰啲要幫佢噶嘛，但佢就冇做到呢啲嘢，諗住一晚過咁樣。 唔係啊，係啦，就係會唔會咧完咗之後佢就掉咗佢啊？ 就係用完即棄。 哦，肯定 系 啦，因为我哋即系嗰啲叫做 处理啊， 所有嗰啲譬如做每次做活动咧，其实都话一个浪费噶嘛，即 系 我咁讲，因为用完啲嘢就唔会再用第二次噶嘛。 系嗱，嗰啲咩背景板 啊， 嗰啲咩挂嗰啲字牌出嚟啊，因为你譬如你今年系30周年晚宴，你31年用唔到噶啦，个牌一定唔见咗噶啦。 点解会掉噶？你俾翻即系你边度嚟咪边度俾翻人哋咯。 佢个消息系咁样写嘅，佢话3月26号喺呢间酒店举办之后咧，佢话咧当时就发现咧过百条。金鱼事后下落不明，因为咧啲人真系好关心。佢话喂，嗱你人就走晒啦，茶饮完啦，请问嗰度有过百条金鱼，你点都安置佢咧？咁样 过百条根本堆唔冚咁大个缸噶嘛，先唔冇咁震撼噶嘛。 系啦，嗱咁而家咧，佢仍然系咁样讲嘅，下落不明。有消息就话咧，酒店已经喺金鱼缺氧死亡之后将佢抌咗。嗱，于是乎咧就辣到嗰间酒店度啦。咁但系咧，呢个调查记者就话咧未能够证实相关消息，咁就去咗狮子银行度问咯。 系 咁啊，问狮子银行，喂，你哋系咪真系攞咗金鱼做装饰？ 佢跟住应该就射落公关公司帮佢哋搞 event 嗰个嗰间公司啦， 即系制作公司啦。 咁咧，狮子银行咧就话啦。是我哋承认当晚有用金鱼做装饰嘅一部分。佢即刻道歉喇，佢话深表歉意，强调我哋唔会有任何伤害动物嘅行为，确保以后唔会再有金鱼做活动装饰。好啦，呢、這个都系前辈叫喎。 咁 啲人都问佢，咁请问啲金鱼去咗边呢？佢话嗱，都系问返酒店啦。咁酒店呢， 你头先问银行就咁样就道歉， 就 stop 咗 就 冇啦。 系啦， 佢话我呢个你交返俾阿祖话斋。请你联络制作公司同埋酒店，因为系个场系佢噶嘛。咁佢呢两间嘅公司同埋酒店咧，分别点答咧？ 哦， 对唔住，我哋以尊重客户私隐同埋保密为理由，拒绝回应。 哇 哇！ 我啱啱去咗个黑洞啊！ 唔系谂紧啊， 你推过嚟，我推过去，冇咗 我话咧，佢嗰个客户嘅私隐咧，系咪讲一啲金鱼咧？ 系啦，嗱，佢哋租咗啲客翻嚟，我哋要尊重我哋客户嘅私隐，我哋唔会话俾你听佢咗边噶。 啲金鱼唔想话俾你知佢哋究竟去咗边啊？ 冇错，我哋系唔能够透露嘅。喂，我哋咁多先请啲金鱼翻嚟， 死咗嗰啲掉咗嗰啲 消息， 哦、 消 息 嗱，所以嚟到今时今刻咧，你都可以话你唔能够话啲金鱼已经死咗，但系冇人话都俾你听佢去咗边。咁你嗱，我哋其实自己动脑筋谂嘅啫。你觉得啲金鱼会去咗边啊？嗱，大家又做个 show 又搞个 show， 系咪先？ 但系第一样嘢咧，我觉得未必可以入个酒店数，因为咧嗱，譬如嗱，你哋两个有结过婚啦，系咪？你哋结婚，我哋即系你都喺即系酒店啊酒楼度摆一个租人哋场地啊，系咪先？人哋俾个场你，你有你嘅装饰噶嘛？个画架都有啩，系咪？最终你都要自己攞翻走噶嘛？如果你自己带嚟，你要清翻个场地俾人哋噶嘛？咁所以个酒店啊。佢即係李英你租咗個場地啦，你要有魚池又好，你擺條美人魚都好啦，係咪？麻煩你自己攞翻條美人魚走啊，應該係咁樣噶嘛，係咪？ 啱嘅，同埋咧，即係每次傾任何一個場地去租用嘅時候咧，人哋只會話我哋場地。提可以提供啲咩嘢俾你？佢就冇从来冇参与你嘅活动里面有啲咩摆喺度嘅，又冇嘅又 真。系啊，即系譬如话，如果唔系就 场地又唔关佢事。 所以佢哋好少话我帮你哋装饰埋，仲系咁 tailor made 嘅一个装饰。 应该就系问制作公司就最啱。 嗱，制作公司基本上就责无旁贷噶啦，因为佢 嚟 谂出嚟 提供噶嘛，咪边个谂都唔紧要，我当系狮子银行谂啦，你帮佢实现噶嘛，咁即系你系落手落脚嗰个，咁最后咧，你一定唔会想象系狮子银行嘅高层。拿翻缸金鱼走噶嘛？ 哎、我都自己都想养一条。 系啦，好少噶。 唔系，如果佢做得完善啲嘅，就系完咗个波之后咧，即系嗰个活动之后咧，每人攞个缸，跟住而家又好兴噶嘛，即系诶挤啲嘢落去咧。 其实我你问我咁样都唔好啊，你送翻俾客户，客户佢真系想要咩？ 其实个重点就系应唔应该攞生命做礼物。因为佢而家就系话攞金鱼做礼物，就算你话佢送俾啲客户咧，其实都系等于攞动物嚟做礼物啊嘛。 其实攞嚟做摆设啊，佢而家即系攞嚟做布景板嘅啫，俾大家影相。 你话酒店系咪完全冇任何责任咧？又好难讲，因为点解咧？嗱，用翻结婚做比喻，嗰啲咩寿包啊、寿桃啊嗰啲橙咧，大家啲师奶攞嚟三五六个走之后咧，佢总有两三个摆喺度噶。咁边个清咧？酒店唔会话喂，你搞婚礼嗰个，你同我执埋佢。佢如果见到呢啲嘅， 又唔关事。嗱，食物咧就系本身系酒店包咗会帮你做噶。 即系话佢有啲嘢，如果剩低个长度咧，佢亦都唔会全部咧一毫子都唔执咧，就话你全部执晒 佢。咁 佢 都要，即系如果人哋唔执嘅话，佢都要还。 佢都要还原噶嘛。 得唔得？你又唔可以咁样讲，因为咧即系租借场地嗰啲咧，一定会叫你事后清理晒所有，你先可以走嘅。如果唔系会罚你钱噶嘛。 同埋我觉得讲真，应该系一开始谂呢条桥嘅人有问题啊。嗱，如果你谂得出 嘅 话。系啦，你有兼职嘅话，但你要谂埋点埋点样收科先得噶嘛，系咪先？咪大公司嚟。 但系我相信咧，而家似乎就咧嗱，酒店，我觉得酒店个回应咧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咧咁冇责任啊？因为你谂下，如果酒店咧可以用头先嗰啲答案嘅话咧。佢系唔需要咩噶嘛，但系而家咧呢个酒店咧， 佢又可以射晒个波落个客度啊！下次人哋就唔租佢地方啦咁。 而家酒店咧净系不停咧就话咧，我唔会回应金鱼有冇抌到，净系话咧基于尊重客户私隐咧，任何活动详情都唔提供出嚟。 咁又好 制作公司又用翻相同嘅理由，但系啲金鱼又唔见咗。嗱，咁如果我哋又系合逻辑推理啫，如果原来啲金鱼唔系抌咗，唔系冲咗落垃圾桶嘅话咧，咁佢一定可以好容易话俾你听，哦，我哋已经拎翻去公司啦。或者交咗边个啦，佢可以交代到噶嘛？ 系啊，咁 但 系 又讲唔出， 就系因为正正有呢啲答案，所以就令人谂到，哦，你系咪真系将佢就地处理嗰啲咧？ 你知唔知啊？嗰阵时咧，即系我谂翻咧，即系十年几前咧，嗰阵时我哋头条咧有一个环节咧，就系我哋要办咧，即系仲系曾荫权年代管治啊嘛。 系， 咁我哋咧就办一个叫深战室咧，咁佢好中意养鱼嘅曾荫权，我哋咧亦都咧就模仿佢，就咧每一集都有个金鱼缸。佢里边真系有金鱼喺度喎，但你知唔知嗰阵时咧，十几年前嗰阵时啲监制同我哋咧，每次都商量就话，嗱条鱼咧冇事噶，因为即系我哋自己养咧，我哋攞翻翻去嘅。佢话咧绝对唔好咧，即系佢大家都惊嗰阵时就话咧惊俾人抽上，喂你哋咪虐待啲金鱼啊？ 啱啊！ 开头我听嘅时候咧，嗰阵时仲好细咧，你就觉得边人留意你呢啲嘢啫？ 原来唔系咯。 佢话唔系噶，真系会俾人哋会问嘅，喂你嗰缸金鱼你拍完嘢之后系咪拎翻走？佢每次咧佢讲笑同我哋讲话。 放心放心，我哋拎翻去，下次再带翻嚟嘅，唔会话咧，喂，唔会用完一集抌咗佢咧，呢啲就有手尾巾噶。 其实因为咧，而家个年代真系唔同， 唔同咗好多， 真系唔同。大家会对于即系生命，就算佢系宠物又好，你话金鱼咁样都好，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喂，你可能会第一样嘢，你个人系咪应该可以好啲咧？即系对佢哋好啲。第二样嘢，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你处理得唔好嘅话咧，哇，真系濑嘢噶，好金添，仲可以濑到。 系啊，我就系谂唔明咧，其实即系又冇讲个活动嘅主题，即系唔知咧有冇我哋有啲达官贵人咧，就我哋啲客仔咧又听我哋风骚咧，会唔会都可以即系假设咁都闹到嘅话咧，有冇人出席过当日嘅晚宴？你有冇见到啲金鱼？其实究竟 其实我不停喺上网度 check 紧噶啦，有冇人答我哋？ 系啊，同埋嗱，又或者唔好系讲紧今次啊，以往我哋系啦，过往你有冇见到一啲你觉得都颇美轮美奂啊？但系又少不免用啲动物嚟做即系摆设啊、装饰嗰啲咧， 真系好似好少啊！嗬， 系好靓嘅嗱，我真系纯粹从一个 画面都靓啊， 系啦， 因为佢金红色咁，即系有金色，有红色，红当当游嚟游 游嚟游去，咁你又觉得好似好欢欣咁样嘅，系啦，咁但系究竟点样可以？处理得更好呢，而家呢三方咧，真系要揾柯南啊，唔系福尔摩斯啦，系嘛？做完未啊？ 做完啦，已经 系啊，做完啦， 啊、 可惜啊，系啊，唔系啊，如果唔系要揾阿福尔摩斯啦出嚟，好好研究一下啊，唔知几时佢哋会交代一下啲金鱼究竟游咗去边咧？客户私隐就系啲金鱼。 小溪，小溪的里面住着一只金鱼，金鱼的每天就是游来游去。小溪的隔壁有一只鸟鱼，鸟鱼的大堂摆着一个神鸡，神鸡的上面住着一只母鱼，母鱼的每天都是敲来敲去。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金鱼和母鱼有太多不同，永远弄不清别人过的生活，当一天和尚就要敲一天钟，所以他们就继续自己的梦。日升又日落，好时光匆匆过，你敲来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人生得意要把握。潮起又潮落，风无情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哎呦，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敲去敲什么？外面的世界水也天花也红， 人生得意要把握，哦哦哦，潮起又潮落，风骨激浪汹涌，你游来游去有什么？明天的幸福总要靠今天修，风花雪月要看透才解脱。 曾志豪、黄耀祖。 佢同我一樣冇咗聲啊！ 係啊，你起碼今次你兜得到， 係啊，佢冇聲真係。 係啊，唯有咁講啊 飛走咗。 好，繼續風騷快活人啊嚇。 嗯，好啦，嗱，而家咧即係喺大陸咧，結婚啊，咁佢即係搞好多好多唔同嗰啲即係 接新娘啊， 接新娘啊，好多揭秘嘢嘅。即係你唔發覺咧，嗰啲大陸人咧，即係好多時見啲新聞咧，哇！嗰、那個新娘，嗰抽 玩新娘啊，有啲 玩新娘又玩得好誇張啦、 啊。誇張。 但係講緊嗰啲婚禮裡面有啲。活动啊，或者有啲即系情况咧，系好同我哋香港唔同。而家我哋香港咧、出席嘅婚礼咧，越嚟越即系 简约 简约啊，即系总之哦，即系 老爷奶奶讲句说话就翻屋企啦， 都冇啦， 有啲唔 送埋礼物，即系其实台都唔上啊。 我觉得有少少似二三十年之前嘅香港咯。以前咧，喂嗰啲乜嘢首先喺个婚宴入边度啦，又会安排游戏啦，即系阿田嗰阵时你都系啦，系咪、 啊啊啊？ 因为本身你中意啊嘛，系咪？你想大家开心啊嘛，跟住咧就朝头早咧接新娘嗰阵时咧有好多关要过啦，但其实而家咧即系。內地就好似我哋之前香港個模式咁樣咯， 係啊，而 家我 哋 就 簡約主義咁樣， 淨 係玩新娘都冇，有啲你連斟即係話逐圍去 敬 酒咧都冇啊，喺個台度一次過搞到，有啲簡約到咁樣啦。 好啦，而家發生咩事？ 係啦，喺大陸咧，佢而家咧新興咧就喺個叫做會場裏面，即係喺個婚宴裏面咧，去揾一啲吉祥物啊，走出嚟喺佢個婚禮裏面咧走出嚟，即係著曬嗰啲毛毛衫咧， 係 嗰啲 costume 即係代表住佢哋兩個嘅愛。愛情咁樣， 有啲係代表嘅，有啲係純粹嚟貨分，即係話可以有個大吉祥物，即係同你哋大家影相咁。咁啊呢對新人咧就話啦，喺個婚禮裏面咧就係啦，哎呀出現一個大嘅 baby 熊，哇真係咁大個喎，真係 甩 曬 頭， 係啦， 成個真人 咁 大咯， 係 啦。 咁咧佢仲咧仲有一個儀式咧就係咧，為一對新人咧送上一對結婚戒指咁樣，即係幫佢做埋呢啲嘢嘅。其實幾我覺得個畫面都好震撼， 同埋都幾浪漫咯。尤其是如果係揀得呢一隻熊。仔嘅話咧，可能呢一隻熊仔咧，對喺佢哋兩個嘅關係裏面咧，又佔住一個重要嘅席位嘅。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譬如有啲人好中意米奇老鼠或者係貓Hello 貓嘅咁樣，哇！你整個咁嘅公仔度係好開心噶嘛？點知咧嗰、那個公仔 暈咗。 佢有人扮嘅一定係，但係你嗰個公仔裏面嗰個人係邊個咧？ 老爺奶奶。 我覺得係個女仔個爸爸。新娘子个爸爸， 但如果咁样出得，应该唔系咁正路嘅。 前度啊， 前度 又唔系， 系啊， 一揭开个头，我唔俾你嫁俾佢， 可以好感性嘅。 其实呢个系我收埋咗嘅私生子，佢已经亭亭玉立咁大个女啦。 爸爸妈妈，你哋而家终于合法嘅身份啦。 系啊， 唔系嗱，阿祖我讲得啱啦，不过系新娘子嘅妈妈。 OK， 点解咁做啊？ 竟然咧个主人家咧，再笠住呢个头套咧，咁啊扮呢个红红走出嚟咧，戴上呢个戒指俾一对新人去交换。 即系你嚟噶咯？即 系 以后永永结婚啊，落结婚就你咁样 咯。大红喺度啦，咁样。跟住咧，佢后屘咧，跟住坐低嘅时候咧，佢话点解个红红坐低咧？一打开个头，原来系阿妈嚟啊！两个一对新人都感动落泪啊！ 系啊，然后红红就发现点解前面冇鱼翅嘅？ 喂， 系因为冇环境啊嘛。 期待同双方朝住正确嘅方向达成好嘅协议。威廉斯又話：歐盟領導人過去並冇認真對待中國嘅貿易政策問題，但美國同歐盟正係透過世貿組織攜手合作，應對中國嘅非市場經濟政策。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華南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下晝炎熱，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至到下週初有驟雨，天氣稍涼。而家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167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62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8，升2.6。中国平安93.55，升5.5；中国铁塔2.15，升1毫；吉利汽车17.52，升3.6；工商银行5.93，跌3仙；港交所285元，跌4毫；美团点评52.25，系升4.5；中国银行3.77，冇起跌；建設銀行是6.99，跌了2仙，盈富基金30.5元，升1毫。部分外幣對港元的匯價，美元7.846，英磅10.262，瑞士法郎7.862，澳元5.599，加元5.898，新西蘭元5.297，歐元8.8436，每百日元對港元7.04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88。日經平均指數報21,786點，升24點。港金現價報12,152元，比上日收市升12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299.6美元，賣出1,299.88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屯門公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日小欖對出慢線有交通意外，影響到現在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日小欖一段就比較車多，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近日彩虹村慢線的壞車就拖走了，現在龍翔道去荃灣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龍尾溫斯勞街，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橋底。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環近雪廠街一段擠塞，車龍在花園道口，上亞厘畢道去堅道方向近住香港禮賓府一帶就比較擠塞。在九龍長沙灣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車，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繁忙。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沙田嶺隧道大圍入口九龍、清水灣道碧屋落斜西貢、屯門公路支路去大欖隧道方向元朗、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最後衛生署提提你，要遠離煙酒，少食鹽油，多菜少肉，日日運動，健康精明之選就是這麼簡單。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以下是一则寻人启事，姓名 欧 不欧，欧瑞强，男，年龄不详，但系堪称广播界常青树。特征声线柔和顺口，唱得讲得，知音人请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8，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如果听到他把声，必有钟爱经典靓歌作酬。记住，是 欧 不欧，欧瑞强。 雇主和外佣应该建立良好长远的关系，只要大家尊重对方，各自做好本分，就可以融合相处。雇主应该准时出粮，俾足人工，约满后提供机票往返早家，唔好扣起外佣嘅护照，亦要确保外佣每周休息一天，并享有法定假期、年假同保险保障。雇主做好本分，外佣工作用心。劳工处热线2717-1771。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阔啲，你先都好啊！ 周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 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呢、个礼拜嘅司机大佬咧，好似撞鬼咁样啊，真系。 点解啊？ 喺呢个司机大佬界咧流传嗰张相咧，即系我谂你见到咧，都哇！见面快啲鬼故都未嚟喎，系嘛？清明附近，即系你知早派先拜山嘅啫嘛。嗰张相咧，真系咧揾山拜嘅个样似。 嗱，我有睇到张相嘅，我直觉一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咦，系对脚嚟嘅咁样。 真系对脚嚟噶。 真系对脚嚟噶。 唔系即系唔知真人定假人，但系佢真系一对脚嚟。 咁可以系似一对脚而唔系一对脚噶嘛？ 但系你睇张相就真系劲似一个人。坐咗喺个行李箱， 系 车尾箱个位， 车尾箱个位， 打开咗个车尾盖，然后仲要一只手撑住，一只手好似向你招手，佢、就望住你后边嗰、那个小心驾驶啊！哇， 而对脚咧系揈咗出嚟噶， 系啊，有人系用脚揈揈啦，即系好似人哋，诶、好似人哋好浪漫咧，坐嗰啲摇篮椅上面咧、下边就系细沙海水，佢就喺度轻轻踢，轻轻踢，但系嗰条系公路嚟咯。 但我觉得嗰个似个假嘅，诶、即系有啲人 似个公仔系嘛？系咯，我都觉得 咁啊顶住，因为 佢离远影咧就唔好清楚 嘅。其实有少少诶。不过整体望到嘅系真系有个人坐喺度嘅，系只手仲要撑住， 咁啊 未 见 有人有身噶，成个身喺上面，有啊有啊，你直情系成个人坐喺度噶。 因为咧佢嗰个车尾冚唔到嘅。 好惊啊！其实真系再咁样睇，我睇 得只脚噶。 我睇嗰个版本咧冇咁清晰啊， 我 睇 呢 一张更加清晰 啊。 咁咧佢即系车尾冚唔到嘅，仲要打开个盖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咦里面好似有个人个身喺度，即系只手撑住嗰个盖，因为会冚到佢噶嘛，咁即系呢个样，我觉得似系一个公仔多个人咯。 但如果公仔咧， 应该就 系 指责噶啦，呢个公仔 系 啊， 唔系我都觉得唔会系真人， 系啊，唔会咁样嘅。 但 系 问题就系咧，如果你当系 咁样摆，其实啱啱数咧，应该唔啱数。 你当系公仔都唔啱数啦， 啱数。 你摆喺度个行李箱，佢就生人埋嘅。 喂，同埋佢带太大吉利是啦，你真系见到你会惊嘅，可能会影响交通嘅道路面嘅安全啊。 同埋佢嗰个车尾箱完全遮晒佢后面嘅挡风玻璃咧，嗰、那个画面咧，其实都唔啱噶嘛，叫做 会唔会有个可能系个司机都唔知道后面多咗个人啊？ 或者我起码我有一样嘢我安心嘅，唔系净系我见到，大家都见到系咪？相又影到啦， 影相嗰个人咧，我谂就同你谂法一样噶，系。我哋见唔见到前面只脚啊？黐线，边有只脚啫？ 我影俾你睇，我影俾你睇。 我真系喎，影出嚟，哇！你真系睇唔到，原来摆上网咧，大家都一齐见到。 嗱，不过我又有一个疑问啊。 你又有咩疑问 咧？佢又行紧高速公路嘅，见到佢应该冇乜灯位嘅。 系。 但系嗰张相啊，嚟自咧系司机位嗰度影出嚟嘅。 唔系，咁可以系隔篱嗰个位，即 系 摆只手过啲嘅，嗰个我哋就即系推敲唔到啦。 唔系，同埋你就算当佢最所谓最曳啦，原来佢一手揸车，一手拍cam咧，但都无妨，即系无损啊！嗰张相嘅真假噶嘛，佢、只不过就司机都曳咁解啫。但系呢张相咧就好多讨论啦，除咗你话嗰啲灵异嘢咧，即系咪要揾个师傅啊？究竟你点解会行李箱咁当唔当件大件行李啊？点计之外咧，另一个咧，啲人觉得比较现实啲，但系亦都觉得好荒谬嘅就系唔会真系超载系嘛？ 即系超载到唔够位摆，摆一个人坐喺个车尾箱度。 其实我都觉得呢个机会性系零 嘅， 真系。系啊， 都 傻咗咩？真系。 唔 系，一系咁咯。如果拍嗰啲港产警匪片咧，佢、其实俾人标心绑咗喺里边。 佢而家想走出嚟救我啊！ 系啦，不过其实佢都开晒个盖啦。 系，等佢唔跳车咧， 高速公路啊嘛， 路嘛 啊一路可能佢不停同啊， 可能有锁链锁住佢喺后边。 咩都好啦，佢同后边嗰个司机讲：我救我，救我！哇！但你如果咁做，后边 嗰 越惊噶嘛？ 后边嗰个锁你仲喺度招手。 系啦，但你话佢点解啲人会 发生咩事咧？ 点解啲人咧其中一个联想就会谂起超载咧？其实亦都有根有据嘅。因为好多人就话咧，的士超载咧，或者呢啲公共交通工具超载咧，都唔少有嘅。特别系的士大佬咧，话有啲人咧好得意啊！你睇我哋有啲讨论区咧，有啲网友就话，会唔会佢哋逼的士司机开车尾箱俾佢坐咧？ 冇可能。我觉得司机大佬喂佢都要顾住自己安全噶，因为点解唔俾超载啊？因为个车真系有负载量嘅。如果你过咗嗰个重量咧，即系嗰个人数人头咧，你即系话overload 啦，即系嗰个重过重啦，嗰个车系好危险啊！对于佢个刹车系 包噶嘛， 刹车啊保险更加唔包，因为 你违法啦嘛，系 同埋嗰个车好危险，因为嗰个 brake 咧未必会可以应到，即系会即系又会影响个驾驶嗰个架车个性能噶。 但系你讲开呢？度我又有疑问啦。 咩啊？ 如果我哋同阿田一齐搭的士，计一个定计两个咧？ 总之就嗱，佢计人头啦。 如果佢个重量，头先佢话你个重量咧超过咗咧合定个饭卡， 佢肯定啊！即系我想话佢嘅人头，佢都会计埋佢你最高嗰个人嘅重量，可能第可能诶200磅一个，当你坐满一架车啦，1000磅嚟咁样，系咪先？即系都有个 同埋我都觉得咧，的士大佬咧点会同你搵命搏先得噶？ 真系唔会啦！ 你俾几多钱我啊？除非你俾完嚿钱之后，我退休唔使攞啊！ 我想话其实佢咁样开发咧，应该都唔合法噶啦，系咪咧？点 解啊？ 因为咧，即系嗰个叫做啊， 你话佢打开咗盖， 即系打开到咁高个，其实佢危险啊嘛，有机会啲嘢 哦系噶， 同埋亦都有机会阻挡自己嘅视线， 同埋话一定系阻啦，因为佢系高过个嗰、那个后面嘅挡风玻璃， 系 佢应该有条嘢拉落嚟嚟绑，系稳住嗰啲里面嘅物品啊嘛。 但系话时话，你如果真系当佢行李嚟计咧，其实以前都见到有啲的士个车尾箱咧。佢好似个恐龙咁样咁擘大个口噶，佢嗰个绳咧 擘少少， 话就话扎住咗，但系有好多咧突咗好多出嚟。 我哋攞到呢张相咁开心，我摆咗张相上网俾我哋嘅听众一齐睇下先啦吓。 冇呢个咁夸张， 唔系当然冇咁夸张嘅。所以咧，我觉得首先第一格咧，我哋可以呼吁咧啲的士大佬先，即系你哋最近我哋要办警讯啊。请问各位的士业界嘅朋友，有冇见过呢一架车咧？有冇见过呢张相咧？你哋有冇喺上址？我唔知喺边度嚟嘅。你哋有冇喺上址嘅公路里边有目睹过呢一架红色？ 我觉得是似近货柜码头那边嗰啲咯， 我唔知啊，冇所谓， 系啦，纯粹估啫， 系啦。咁啊，究竟各位的士大佬，其实你哋有冇即系任何嘅理由咧，可以替佢即系解一解话？ 系啦，究竟系发生咩事咧？有冇夜间车长咧？ 见过嘅， 因为夜晚傍晚时分嚟嘅，因为系五六点六七点咁嘅时分嘅。 特别系咧，我想解答一下咧，有啲听众嘅疑惑咧，就系喂，佢哋话会唔会的士大佬咧顶唔到呢个乘客嘅压力咧，开车尾箱俾佢坐？我哋就觉得冇可能嘅，你可以打嚟讲下有冇机会？ 想象力好高， 想象力好高， 好。点解唔讲咧？因为我睇我哋阿豪仔之前咧揾咗咧几单新闻咧，都讲紧啊，司机大佬咧系唔会接受一啲超载乘客，而好多时咧都发生咧嗰啲人夹硬上车咧，而导致咧。初而口角，继而动，冇打晒交噶。 嗱，呢个咧就我哋第二格咧都想同你讨论咧，就系关于即系的士超载嘅啦。但系可以呼吁咗先，1872388，1872388。 系， 如果一啲的士大佬啊，或者你途经上址嘅司机，你有见过嗰张相？嗱，正常应该咁样嘅，你后边人认得，即系你其他车都有见过啦。 系咯， 有冇其他车都见到咧？ 跟住公路嚟噶嘛，佢行咁长路， 系啦， 啲人仲喺度话，点解佢行咗咁长条公路都冇人捉，即系冇警察捉到佢啊？ 警察可能见到车头见到车尾啩，系啦，喂，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即系同我哋解一解疑先。 讲下嗰张相究竟即系嗰个真伪啦，同埋咧究竟发生咩事啦？ 系啦，好啦，咁第二格咧就真系啦，认认真真咧就关于超载咧，我哋引申出嚟咧的士大佬。 唔系讲埋行李箱后边嘅嘢都得啊。 其实都系嘅，头先阿田讲嗰个理论咧啱唔啱？即系话咧，如果你嗰个车尾盖咧。你合得太过 开， 系啊，打得太开，究竟系咪都有危险啊？有犯法嘅咧，真系。 因为我哋就唔知嘅，咁啊，即系总之作为市民啦，我哋有嘢咪摆喺车尾箱，只有加附加费嘅啫。究竟系点样为之合法唔合法咧？我哋都未知嘅。 系啦，司机大佬可以打嚟讲下嘅，系嘅，咁啊，唞一唞先啦。我哋第二格翻嚟，真系同你讲下超载啦。阿祖亦都将嗰张相片 摆 咗上我哋嘅风骚专业嗰度。 大家讲下，有冇见到张相啊？ 系啊，究竟系人定系鬼，定系即系都我哋见到啊？ 究竟系人定系鬼？ 系啊，想听啲的士行家，可能佢哋呢几日茶余饭后已经吹水吹到咧冇得停啦。 佢系宇多田光啊 ，Face My Fears 啊，真系你惊啲咩咧？就系惊系咪即系超载咧？嗱，我哋咧头先第一届就呼吁大家，即系如果你系的士行家咧，你有见过呢张相或者司机大佬你有见过咧，都可以打嚟即系倾下偈嘅。第二格咧就系讲紧超载，即系因为呢个版本之一咧就怀疑系超载咧。的士大佬咧原来有啲真系好惨嘅，特别系揸嗰啲咧。四个座位嗰隻的士，因为仲有分㗎嘛。 係啊，有分四座五座。 係啦，仲有分四座同埋五座啦。 五座都有嘅，你四座嗰啲咪坐五个囉，五座嗰啲咪想坐六个囉。 係嘅。 即係大家呢都会想用最少嘅价钱就做到最多嘅嘢，包括坐的士都 係 一样。 有时佢唔係想用最少价钱，係咁啱呢就係得一个的士。 係。 咁你譬如话你有即係其实四座位应该就係、是、后面坐到。 坐四个囉。 三个咯， 三 个咯，四位嘅乘客咯，四座位啊嘛， 系啦，应该系咁样嘅。咁但系咧，有阵时候你就话喂，我有四个乘客， 未错，五个乘客， 五个乘客，咁我就坐唔到啦， 坐唔到要搵五个人的士啦。 系啦，咁佢就话咧，原来有好多嗰啲即系的士大佬咧，原来特别坐四座位嗰啲都试过咧，就 系 话喂，先生坐唔到咁多人，佢话喂唔系坐五个人嘅咩？系啦，咁跟住咧就即系解释唔到 四座位啊嘛，点解你觉得系会坐五个人咧？ 咁啊解释唔到咧，佢哋就会俾人哋咧试过打噶， 系啊， 有好多都系噶，有几单嘅新闻咧，我头先系咁样搵一搵咧，都系话四座位的士超载啦，咁咧就被拒，咁咧嗰啲恶乘客咧不忿， 即系佢哋拒绝超载， 系咧，因为的士司机会同你搵命搏，喂，即系都系嗰句，你俾好多钱咩？都系一程路，因为有犯法又危险咁样。 啱啊啱啊！ 但佢话咧，好多乘客咧，原来咧就唔听呢支歌咧，就会发烂渣，佢觉得个司机咧系有心玩嘢，唔招呼自己。 嗰啲咩人嚟噶？ 系啊，所以咧，我头先系咁要搵一搵咧，的士超载咧就已经试过咧，有人踢凹到车门啦，就泄愤嘅。有个咧仲夸张啲嘅湾仔咧，就 系 因为几对男女上唔到车， 系 围殴个司机。 算嘅，竟然打人都有咁离谱。 系啊， 我即刻谂翻起咧，我细个嗰阵时 犯法， 真系几岁啊？即系讲紧卅年前噶啦，嗰阵时阿妈好兴噶。咁首先我哋仲系细个啦，家姐又系细个啦，佢带埋其他嗰啲师奶、嗰啲小朋友，全部都系细个啦。成日咧都会咧，嗰阵时多五人的士嘅，比较少咧四人的士。而家就唔同咗噶啦，而家好多都系四人的士，五人的士系少咗嘅。嗰阵时阿妈成日上的士之前咧，都会问一问阿司机，多个手铺嘅，嗱明明唔系手铺噶啦。多个手铺嘅介唔介意啊？ 即系钱咁大份都手铺， 系啦，我嘅啫。但其实嗰阵时系有自由意志噶啦，已经系咁样，成日都会问呢句嘅。跟住如果司机咧就话唔得啊，喂咁大个，点样手铺啊？ 系咯系咯。 跟住阿妈咧嗰阵时啊，就会讲多句。俾十蚊你啊，加多十蚊俾你啊，跟住通常嗰啲司机大佬咧就话：喂，好啊，上车啦，上车啦，踎低啲啊，踎低啲啊，咁样。但我讲嘅系三十年前， 而家唔得啦， 而家讲真，我都唔知对上一次，我谂呢十五年其实都从来冇试过，就系同人哋讲坐多一个得唔得啊？ 系 大人又好，细路又好，手铺都好，大家都知咧呢一个嘅法例，首先冇司机，冇好多司机啦，愿意咁样做，同埋都唔会无端端你仲会咁厚面皮去开呢一个盘。 但系我觉得咧，就规矩还规矩，现实都有人犯嘅，所以今日我哋都想问下大家咧，有冇试过特别当的士先啦？的士大佬，你有冇试过不停都俾啲客要求咧？喂，再多个，再多个。有冇用阿祖嗰啲即系咁正嘅创意？嗱、 啊， 我女朋友六尺高，都系手铺嘅啫，佢成日叫自己做 B B 嘅手铺 B B， 系啦，坐大髀啦咁样。 系啦，咪真系嗱，有冇成日收到啲乘客嘅要求？咁一般你哋会唔会都系唉是但啦，逆来顺受啊，定系点嘅咧？ 咪以前我哋细个咧，即系真系会咧，因为细个即系比较细个，我就仲喺度成日秒嘴。 点解成日我咁大只都要喺度坐坐阿爸或者阿妈个大髀咧？咩坐断咗脚咩？即系我都有啲咁嘅怨言嘅。 哦，嗰阵时你唔知道原来系超载，因为细个 啊嘛， 讲紧 小学阶段咧，我一家嘅 你都几大嚿个咯，应该 系咯， 系细个咗个人细个。 你 系 要坐田螺车嗰啲 嚟噶？我大我成五六年咧，咁佢哋已经大食，即系大个咁，我成日都系一嚿饭咁咧，成日都要抱住啲，我成日都坐到咁逼嘅咁，即系我觉得嗰时佢已经系要咁，即系会可能要坐逼超叫少少超载。 估计咧，我估计咩地方咧最容易就要求，喂，求其上去先啦。即系譬如话，可能系去机场 啊， 系啦，或者喺嗰啲机场来回咧，即系出入嗰啲地方咧，咁可能即系一家旅客嚟噶嘛，可能就会同嗰的士司机讲咧，就喂喂，等唔到第二架噶咯，或者我哋一齐去嗰个目的地咁样咧。 我觉得系去嗰啲咩西贡啊、郊野公园啊， 好远嗰啲地方， 系烧嘢食啊嗰啲咧。 即系你知道你唔等呢架就冇下一班噶啦。 但而家讲真，大家好多时候都真系会 call 车噶啦，尤其是你去到咁远嘅地方，即系你知道你会 call 定咗车，你先至有机会有车。如果唔系你喺荒山野岭度想截到架的士，仲系要两架添，即系大部分搭的士嘅人都唔会咁谂噶啦。 啊，我真系想问一下阿司机大佬啦，即系的士司机大佬，究竟边啲客会好即系系掠嚟？不如我上埋去啦，咁样即系咩方面嘅嗰啲组合先会咁样嘅咧？ 同埋我估又会有几多咧？系当唔小心睇唔到咁样上啦上啦，拱咗上去，明明已经系超载噶啦，即系会唔会发生做过啲咁样嘅事？跟住可能佢哋唔愿意落车啦，可能会即系嗰啲拗叫就出现，仲觉得道理啊系喺乘客嗰边，明明系佢哋多咗人上架的士。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都好想我哋嘅司机大佬啊，打个电话俾我哋1872388啊，我哋司机大佬大家好，等大家嘅电话啊。 的士司机嘅超载又有啦，小巴我哋之前讲过嘅， 系话加座位喺中间加到，好似大陆嗰啲车咁喺中间走廊位都拍个位落嚟啊嘛，其实都唔啱噶。 估唔到咧，今日我觉得新鲜滚日咧系巴士， 系啊，琴日都见到呢个新闻啦。 系啊，咁咧佢就话喺西贡嘅，就话嗰个巴士咧就上层企满咗人， 系啦， 咁然后咧就司机就照开车，咁所以咧就有啲乘客咧影完张相就话喂危险咁样， 其 实咁样 系真系都几罔顾啊，因为咧又系啦，个巴士都系。有咧承载量嘅，人数系有写到明 嘅。但系呢个咧，我真系想话，又年代唔同啊。小弟嗰阵时咧，即系中学阶段咧，又系都系巴士噶嘛。咁同埋我好中意坐上格咧。嗰阵时我贪一样嘢咩咧？就算冇位坐，都有位企上格， 系啦，同埋企 咯。而且上格可以企嘅空间咧，系上层啊， 上 格坐咁样，系啦，上层可以企嘅空间咧，点都比下格咧系宽敞啲 嘅。 系系。 其实啦，有咩年？我想话而家咧，忙翻工时间、繁忙时间，点会冇企楼梯噶？ 嗱，其实系唔容许企楼梯噶。不过，譬如我嗰阵时住大埔啦，咁。嗰程车咁远啊，尤其是放工啊、翻工啊嗰啲时间嘅话咧，系一定有人企楼梯嘅。但系到我嗱，我都搬嚟咗大埔十年有多啦。到我尾嗰几年咧，你有阵时你企楼梯咧，司机已经系闹噶啦。 系啊， 冇企楼梯啊，因为我真系记得一单新闻，我好深印象，因为我都试过有嘅。长途车，你话你想坐企上层就舒服啲啦。楼梯位嗰阵时啊，唔啱噶吓，我觉得系最舒服嘅。 坐喺度， 我得坐啊嘛，成程套路讲，你谂下，我有个位坐隔篱又冇人逼，系咪？我自己睇报纸又得，咩都得。 一样啊，真系。 但系跟住我记得有一单新闻咧，就真系有一个老人家，佢哋就喺巴士行走紧嗰阵时啦，或者系准备落车啦，佢就喺上层咧就准备落翻下层度落车，跟住咧刹一刹车咧，佢喺个楼梯度跌咗落嚟， 哎呀， 揞亲条颈，佢过咗身嘅。自从睇咗嗰单新闻之后咧，我真系提自己啊吓，真系唔好做呢样嘢。第一样嘢系唔啱个规矩啦， 系冇错。 第二 样 嘢真系好危险噶，可以死得人。 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咧，似乎有啲巴士司机咧，佢条线就有啲松， 有 啲紧嘅。 执行嘅，有啲咧就唔好意思啦。喂，我唔开车噶啦，你落，一系企翻上 天，系啊， 即系一系企上层，一系咧 唔得噶，上层冇添啊， 可以企。 我上次咧就搭巴士嘅时候咧，我听到个司机直接嗌我话。楼上全部落翻嚟，咁嗰时我 系 坐喺上层嘅，我仲大乡里咧，我同老婆讲，做咩唔俾人企啊？咁样，我老婆话你黐线嘅， 上层 不嬲唔俾人企， 不嬲都唔俾噶。 唔系，我以前可以企， 我话 你算罢啦，你以前你读中学啊，跟住又俾个奖我又离地啊，呢样嗰样咧，我话唔系，即系我印象中咧。原来而家呢支歌已经唔准咁唱啦， 所以咧今日我哋就问下大家，18723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究竟啊超载事件簿，的士又好啦，你 系 乘客又好啦，司机大佬又好啦，巴士嘅车长都好啊，究竟你嗰条线点摆嘅咧？会唔会系一个都唔俾，定系唉我都系想你哋快啲翻到屋企啫？ 都明白嘅，系我安全驾驶咪得咯。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啊，12:30之后就听你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林汉山报道新闻。涉及九名被告的佔中案宣判，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分別被裁定一項串謀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至於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除了朱耀明之外，六名被告包括戴耀廷、陳建文、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和鍾耀華全部都罪名成立。另外，佔中三子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不成立，四名被告包括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耀華被裁定罪名成立，王浩銘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以及一項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李永達被裁定一項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罪名成立，各人暫時獲准保釋，押後到下午兩點半求情。選舉事務處遺失2016年立法會選舉新界西葵青區一本選民登記冊，選舉事務處經過全面搜尋，今朝確認未能夠找回，已經報警和通報私隱專員公署。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說，內部溝通可能出了問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就事件致歉，要求選舉事務處嚴肅跟進。他說不會容許任何失誤影響市民信心，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會調查事件，期望八個星期之內完成報告。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說，逃犯條例修訂是實事求是，有需要填補制度上的空隙。過去幾個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律政司人員已經馬不停蹄解釋，亦都有做真正的諮詢，至今仍然繼續聆聽意見。被多次問到政府會否撤回修訂，張建宗都表示，特區政府就今次修訂落於與各界溝通，亦都有與各國的領事溝通，重申特區政府樂意解釋立場，澄清疑慮。他又說，在立法會審議的階段必定會有很多意見，會做分析並且完善機制。處理行政長官張建宗說，法院昨日對丁權司法覆核案的裁決，在第一部分清晰釐定原居民在自己土地建屋的權利屬於合法傳統權益，至於私人契約和換地兩部分就屬於違法。發展局和律政司正是仔細研究判詞，再決定是否上訴。對於有意見認為裁決可以釋放出900多公頃官地，張建宗出席行政會議前說，900多公頃是整體數目，散佈在600多條政府認可的鄉村，涉及很多屋與屋之間的空間、空地、行人路、斜坡等，可建屋的潛質不大，亦都沒有基本建設。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下午炎熱，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至到下週初有驟雨，天氣稍涼，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 74%。 香港電台這節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30169点，升92点，总成交金额63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28点，升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升2.2；中国平安93.65，升0.5；中国铁塔2.11，升9仙。吉利汽車17.5，升3.4；工商銀行5.93，跌3仙；港交所284.8，係跌咗6毫；美團點評52.25，升4.5；中國銀行3.77，冇起跌；建設銀行係7蚊，跌咗1仙；盈富基金30.5元，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845，日元11.38，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4，加元1.331，新西蘭元0.675，人民幣6.715， 英镑对美元 1.308， 欧元对美元 1.12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1,780 点，升18点，港金现价报12,152元，比上日收市升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9.21美元，卖出1,29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张一个礼拜，究竟啲师兄弟有咩感觉咧？ 祠堂中呢三位，宾仔阿一格个智慧， 讲遍个中唱。 我系阿一，古歌仔同主题曲咧，又系佢两个叫我唱嘅。而家唱完啦，又话我，唉，总之两隻字，执生。 祠堂中嘅笑声，好似漆黑中嘅太阳。 星期一至五 晚上12至2， 斌仔、 阿一、 凌子维、 师兄祠堂， 晚晚有嘢讲。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0年相聚，又何止共唱2000首靓歌呢？ 靓歌廿载再重聚。Albert Ong 欧瑞强将会连同一众靓声嘉宾，包括叶振棠、郑子成、Metro Vocal Group， 仲有靓声琴手 Finzi， 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晚上。 靓歌廿载再重聚，4月9日晚上7:30，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隆重举行。 Albert Ong 欧瑞强与你靓歌廿载再重聚。 三百，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1872388 1872388，今日司机大佬咧想同你讲下超载嘅问题嘅。 系啊，咁如果你系当事人嘅话，即系你可能系一位的士嘅司机大佬啦吓。有冇人其实而家呢个年代仲会即系喂两个小朋友当一个啊？即系嗰啲咧，呢啲都系细个嗰阵时阿妈会讲噶嘛。 乘客都可以打嚟嘅，有冇人试过成功得逞咧？ 啊， 系咯，用咗咩方法咧，冧掂咗个司机咧，俾你塞多个人落去咧，咁样 啊，系咯，咁大家嘅经验是如何啊？甚至乎如果你是巴士司机啊，因为有阵时你真系会见到噶，有啲司机咧就 时间啊 松啲嘅，即系会觉得啊，不如我哋上多几个人啦，你哋企喺楼梯，我当见唔到啦，你企咗上层，我都当见唔到啦， 系啦， 咁啊，但系有一啲咧就唔系噶，好严格规定噶，喂，企翻落嚟啊，上层唔可以企人，楼梯唔可以企人啊，吓， 如果唔系唔开车噶， 系啦，公司嘅规矩咧，同你哋俾你哋嘅手则又系点嘅咧？都可以同我哋讲啊吓。 系啊，巴士乘客都可以打嚟讲下啦。好，而家旁边有听众咧，你边个？喂 喂， 系你系你啦， 系我 Eric。 Eric 你好，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咧？ 我系一个兼职巴士司机啊。 哦，好啦好啦，哎，真系好啦。 上层有冇载客啊？ 系啦， 首先想更正啊，豪仔，其实咧由以前开始，不嬲双层巴士楼上都系唔可以企嘅。 系啊， 只系以前冇捉得咁紧啊。 系咯，以前我企得好舒服。 咁讲，以前咧唔系捉得冇咁紧，系以前咧因为啲旧嘅巴士咧，你哋应该有啲印象，车头咧有块鱼眼镜喺个 有嘅有 嘅有啊有有 咁，其实个司机系靠个好似前望镜咁望上嚟， 系啊系啊， 望楼上嘅。咁但系其实可能有啲盲点啦，又或者望得唔系咁清，或者蒙蒙地，所以变相咧就未必话咁容易睇得到啊。咁今时今日嘅巴士咧，其实多 大部分新嘅巴士都會轉咗用鏡頭，影曬即係咁喺車頭嗰度有一個影曬成個樓上啦。咁又或者有啲再新啲咧，可能會有埋喺樓梯嗰度都有個鏡頭，啱啱掃落去個樓梯。所以咧，我哋有陣時揸車嘅時候咧，我哋會望到樓上，樓梯有人企，樓上有人企，咁我哋就會可能就喺個報站機嗰度出手先啦，就即係播個廣播出嚟，嗌佢話喂樓上唔可以企啊咁啦。咁但係當然有啲乘客咧就係、是。 唔理， 好似系听唔到唔理，系啊，系经常有嘅， 系 诶，同埋通常你话企上层咧，其实比较多咧，都会系呢、這个长途线， 系冇错冇错， 楼梯都系嘅，因为即系你都即系讲得长途线，即系可能佢嗰程车由佢上车到落车，起码都超过半个钟， 系 咁可能佢翻完工好攰啊，咁其实佢都想坐一坐，楼下都冇位，楼上冇位，咁咪唯有坐楼梯啦咁咯。 咁你所知咧，如果司机真系见到呢啲情况咧，而家吓系咪大部分都系会唔开车噶啦？一定要嗌晒佢哋落嚟先噶。 其实真系正常，系真系应该冇人喺上高。先至開車， 係 咁，因為你始終其實咧，每個巴士出廠之前咧，即係佢哋有做個測試，係嗰個傾側測試嘅，佢係唔預你上層企，因為你上層企咗人咧，你嗰啲 改變個重力分布啊， 係啦，係啦，就會唔同曬啊， 真係會危險 啊，相對嚟講危險，真係危險嘅， 係 咁變咗，即係其實我係咁講。我系咁讲啦，就系佢假设佢企咗咁多人，即系好似啱啱近排嗰张相咁企嘅咁多咧，其实真系好牙烟。 系 咁，即系你俾着第咁嗱，其实我哋有时谂，喂，其实会唔会个司机好心啊？即系佢哋等咗好耐，上唔到车。 系啊系啊， 同埋赶翻工啊嗰啲啊嘛。 系咪？即系啱啱近排嗰张相就系黄石嘅， 系 即系佢哋行完山都好攰。咁老土啲讲啦，佢行完山好攰，但系又等唔到车，咁要咁样坐。咁你係個司機，你會點做呢？ 係 喂，其實講真， 完全好難嘅。 你講明係即係黃石嗰邊咧，其實嗰邊都山路係多啊，都幾迂迴㗎。咁你頭先話咧，即係更加危險啦。嗰個重力嘅測試係點樣嘅話？ 係啊，其實係危險㗎。咁所以咪即係我即係如果係我自己啊，我嘅做法我不嬲都係會嗌翻人落嚟嘅。我嘅極限就係樓梯最底嗰格。我可以當睇唔到， 係係係，影響冇咁大。 我試過係停咗，直情停埋喺度啊，撳咗三次廣播， 哇， 都唔理。 企喺度嗰一個阿姐都冇理過，跟住我都冇辦法啦。咁我唯有行上去，我同佢講：，阿姐啊，唔企得嘅。咁佢先至好似發覺，原來唔企得，原來嗌緊我， 原來嗌緊自己個名啊，真係。 其實啲車上嘅乘客係聽到你嗰啲廣播㗎，但係佢係冇理過。 佢唔覺得你話自己咯， 係啦， 咩都好啦。 咁但係當其時其實得個一個企喺度。 知道，知道。 咁同埋通常企得多嘅咩呢，咁我哋亦都講話可能啲外地嘅旅客啦， 就唔知道啦。 係啦， 香港嘅規矩係點？ 係啦，因為佢哋可能喺佢哋啲地方冇咁多商層嘅巴士， 咁啊係喎。 咁佢哋上到去，同埋佢哋嘅心態成日都上到去咧，即係我係難聽啲講，唔徹底。 係 係。咁即係衝咗上樓上先，但係冇位咧，咁佢哋繼續企樓上。咁我亦都試過即係 又嗌廣播 旅遊區路線啦。咁啊，結果係我數到嘅，我都數到五個， 起碼都有啦。其實真係 又係要 上去邀請佢落嚟。 係啊，嗌翻佢落嚟㗎。你唔知，跟住佢哋就會同你講喂冇位喎咁。咁但系呢啲冇位唔系我控制， 好彩佢都话冇位做喎， 佢哋都未算好。 上次有个大 好麻烦嗰啲咁啊， 上次有个大陆大妈落嚟打司机话系咯， 其实不嬲都有噶，其实呢啲不嬲即系佢哋 即系啲争执 比较多，即系唔系话奖标签，佢哋会系觉得。俾咗錢搭車，應該有個位俾我坐。 係，我而家又唔阻住人喎，係咪？人哋要上上落落，我讓隔離嘅，我坐埋啲㗎。 但我想問下 Eric 啊，假設咧，譬如話你原本咧淨係得翻唔知，譬如五個空位咁先算咧。咁但係當你打開個巴士門嘅時候咧，佢用咗十五個人入嚟，佢可能咧填到滿曬之餘咧，佢又唔知喎，全部走咗上上格咧。咁喺佢上上格嘅時候，你就繼續放人入嚟㗎嘛。好啦，到最後嗰班人喺上面一個位都冇，佢要行翻落嚟，但你下邊就爆滿咯。咁点算呢？ 如果你繼續要求佢唔准企喺度，如果唔係就唔開車嘅話咧，佢落到嚟又冇位企。咁、你如果你講佢落車咧，佢又肯定唔制㗎啦。喂，我入咗錢㗎咯喎，點解我要落車？如果咁呢啲情況咁點算咧？ 通常我自己啊，以我自己做法咧，我就會佢哋就因為我已經見到及到話冇乜位啦，樓上冇乜位噶啦，唔好樓上企啦。咁你講定先咧，佢哋上車有個概念。咁同埋通常上車，如果嗱即係咁講啦，你講咗咁頭嗰幾個上車，咁佢可能行上樓上見到冇位，佢哋會通常佢哋會識得 落翻落嚟， 係啦， 守規矩就會落翻嚟嘅， 係啦，咁。絕大部分聽得明啊，聽得明嘅話 ，OK，OK，OK， 聽得明嘅佢係聽得明啊， 清楚啦， 講咗兩次啊， 明白明白。 咁另外就話你話爆滿冇㗎，因為你冇辦法，你始終即係安全第一啦， 都啱嘅，係啊， 今日咁樣樣更加 係啊， 你唔安全行先，咁你點樣樣慢車法都 保唔到㗎，係 啊， 係 啊， 我下次搭巴士好想坐 Eric 你條線啊，我覺得你揸車好安全， 係 啊，多謝你先 Eric 啊，多謝。电话 ，OK， 好， 多谢佢温馨提示。嗱，各位市民记住啦，巴士嘅上层咧系唔准企啦，楼梯间都唔可以企嘅。咁啊，车长有权咧叫翻你落嚟，唔该你哋 合作啦。 你可能发烂就话，点解我冇位坐？巴士冇画，一定有位坐，因为冇画位噶吓。 好啦，有听众啦，8438，你系边个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系你系马小姐。 系啊。 系司机大佬。 我一次好经典嘅企位情况， 系 我系坐小巴， 小巴企位， 小巴企位， 唔系嘛？ 红色小巴， 系啦， 红 van， 边条线去边条线？ 因为我喺中途上嘅，就喺长沙环上，就去太子。 哦，终点系太子站， 都唔系好长， 唔系，但系佢中途站嚟嘅。 佢唔係，佢應該可能係啲 荃灣啊，可能係嗰啲 荃灣啊嗰啲。但因為咧，我喺長沙環上。 O K O K。 我目標就係去旺角。 O K。 咁但係咧就好誇張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本身有一 team 人，就本身大概有成五六個。個司機其實當其時上面只係得一至兩個位。 係。 係俾我哋成班。上快去， 因为有阵时你哋作为乘客咧，你唔上咗架小巴，你唔知道其实有几 多 位置， 有 几多 位啦，系啦，跟住上咗，跟住点啊？上咗之后， 系咁，但个司机大佬都唔知 道， 系 唔系啊？ 司机大佬绝对知 道，佢知嘅，佢话，跟住咧， 绝对知道， 跟住咧， 咁我哋话即系要落啦，咁唔紧要啦，前边街口一两个街口有人落噶啦。 系都常见嘅，系 哦，咁佢就会计算过系嗰下子 超载 嘅， 但系佢真系 好可能好快就咧就有一扎人落车，你哋咪可以坐咯。 喂，但系 讲 真， 而 家马小姐讲紧话一两个阿司机话一两个街口之后，其实即系你哋系超载咗五六个人，一两个街口就一啲都唔系小事嚟噶啦。 你企咗几耐啊？咁样 你觉得咧？ 嗰個車停我哋大概係十零分鐘啦，咁我企咧都講緊超過五分鐘，因為其實老實講，你喺長沙灣過深水埗，你知中間都幾多 燈位、 燈位啊嗰啲咁樣成嘅，我哋起碼都我哋大概係由東京街左右啦，一路就去到大概要去到成北河街，咁 諗下 中間有咁多個街口位嘅喎。 馬小姐，你其實咧你都話喂唔好啦，我哋落車啦咁。但系点解最终你哋都系上咗车呢？ 因为中间有啲牵涉到，因为我哋阿头要我哋跟住佢去做某样嘢， 即系阿头就话咁咪企咯，咁你又唔落得车， 因 为 阿 头 就坐噶嘛。 点解你五个人唔坐的士啊？ 阿头冇叫坐的士啊嘛，田系嘛，马小姐， 你唔系话有的士你就想有的士， 接唔到啊，有时 系啊，冇车啊，边 等 啦 系嘛？ 唔系，同埋我觉得我会体谅嘅，因为点解咧？如果我作为乘客咧，有个司机咧叫咗你咁样去做咧，你心理上好容易就会觉得哦，咁即系佢都话 OK， 咁我就 OK 噶啦。 分分钟如果真系有警察啊，真系抄你哋，唔系边抄？ 不，但 系你双抄 啊？系啦，其他乘客有啲咩反应啊？见到你哋企咗喺佢隔篱啦。 唔係我所言咯，其實我當其時有啲好，因為我係最後嗰個上車，因為好唔想上，但係俾人哋成個 team 嗌緊，喂你仲唔上車？ 有啲老監噶啦，其實已經。 係咯，咁我焗住上車。 咁你扶邊度啊？就扶住佢哋嗰啲手柄啊？即係座位， 其實座位側邊嗰啲位啊，咁樣咯。 係啊， 掹住人哋啲頭髮㗎你。 係啊，搲人哋條領啊！喂，你有冇見到人哋影相啊？ 係啦，冇 错啦，我哋就觉得死啦，好尴尬啦， 系 咯，俾人哋摆上 Facebook 咧， 系啊，有冇啊？ 你谂下隔 van， 你谂下几大嘅得噶，我哋要企咗成五个人喎， 同埋啊， 面对面嘅真系， 嗰一条线咧，司机揸得几快噶，几狠噶， 系喎，咁 van 嘅 司机，你哋嗰五分钟咧，嗱，真系得你哋先有体验嘅啫，站立式嘅红 van 究竟系咩感觉嘅咧？ 啊， 摇摆咯，系嘛？ 佢话咁我入嗰度又唔算话好摇摆 ，OK 嘅。其实你扶住个我唔使座位嗰个司机系座位嗰个侧边嗰个。 系啊，有个手柄噶嘛，系咯。 佢我唔系扶手柄啊，或者系 扶边度啊？ 唔上下啦，扶手柄或者佢嗰只好似比较即系手柄或者系前面个侧位侧边嗰个转角位咁样。 O K O K， 冇嘅话就嗰啲位都 OK 嘅，但系只不过话你咁多个人企喺度，系真系好碍眼。我真系好老实讲，真系想揾个窿捐咁样。 系啊， 唔系即系最怕俾 越扎越低啊！ 最怕俾人影你明唔明啊？ 系啊，同埋真系犯法， 耷低头望住手机。有冇 Facebook 俾人 update？ 邊有時間仲有隻手望住手機望住路面嘅情況好啦。 哎呀， 下次同老細講唔好咁啊，馬小姐。 我哋咁話，建議老細，不如我請你搭的士啦。 係啊，好啦，多謝你，馬小姐。 Thank you， 搭的士係真係冇的士。 知道明白嘅。 好啦，多謝曬馬小姐。 Thank you， 拜拜。 子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用紧嘅电脑或者流动装置都应该安装抗恶意程式码软件，而且仲要定时进行全面扫描，确保装置冇被恶意程式入侵。 你仲要开启抗恶意程式码软件嘅自动更新功能，咁先可以确保佢哋可以发挥最佳嘅保护功能噶。 千祈唔好贪小便宜而 root 机或者越狱，呢啲非正途使用方式都有好大嘅风险噶。 如果你发现流动装置嘅电力突然下降得好快，又或者装置变得非常之慢，数据使用唔寻常地高，就应该要特别留心啦。呢一啲都可能系受到恶意程式入侵嘅迹象嚟噶。 另外，政府有一个网络攻击花样多，保护数据靠你我嘅海报设计比赛，奖品丰富，不如一齐参加。详情可以浏览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林慧、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im D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 van 司机你哋好， 各位行人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哋都好啊，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如果小巴都有企位嘅话，我谂真系要出咧飞机嘅企位嚟对抗佢。 我都系咁话，飞机企位去台湾嗰啲啊， 点揽安全带起飞嗰阵时， 全身式安全带咯， 系啊， 即系添啊， 吊咗喺天花板。 讲笑啫， 梗系唔得啦。 听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 ？Hello， 梁生。 喂，系。 系你啦，系你啦，请讲。 Hello， 司机大佬，大家好。 我的士司机嚟嘅。 哎，好啊，请讲。 真系好啦。 有一次咧，夜晚咧试过，咁啊有成六。成七八个人， 系 就国内同胞嚟嘅，有男有 女， 全部都大人嚟嘅。 O K， 咁啊，佢哋截车啦，咁我要佢分两架，咁啊有两个 lift， 我帮佢上紧个行李，咁我系就四座位的士嚟噶，咁啊三个， 想象都冇画面。 咁我上咁我上紧帮佢上紧两件行李，咁佢哋好静好自然咧，就三个坐咗喺后面，咁我都冇留意嘅。咁我上翻架车，开翻个司机，唔该坐喺我乘客位，我左边嗰个位置度，竟然系两个大男人抱住一齐坐咗喺我隔篱。 哇，好温馨啊！ 层层叠啊！ 你如果坐多两下架车咧，佢哋直情嗌出嚟啊会。 咁四座位里面嗰个好明显系得一张凳喺度嘅啫。 系咯系咯。 系两个大男人，跟住我咪话俾佢听，我四座位。我四座位，我唔可以坐咁多人 嘅。但系前面 饮咗酒啊，发咗癫咁，系咁闹，系咁闹。 系哦，呢个大件事啊！佢 饮酒啊， 佢都即系不理智嘅咯。嗰阵时咁，跟住点算咧？ 唔系第一次噶啦。有阵时嗰啲手铺，尤其是喺旺角中心睇完医生嗰啲啊。咁你几个大人？其实香港法例有好矛盾嘅，就系法例咧。就係話兩個細路可以即係手抱可以當一個大人， 三歲以下 真 係 嘅，兩個當一個 係咪？ 係，但係咧係好奇怪，喺保險條例裡面我都問過㗎啦， 嗯， 係按人頭計 哦， 系啊， 咁你究竟系我按香港法律好啊，定系按你嗰个保险条例好咧？ 嗱，我咧都 事起上嚟，保险唔赔嘅。如果我多咗个， 俾我就跟保险啦。因为最后真系讲紧赔唔赔钱嘅问题。 最后我哋通常都喺我个中心都系俾人闹餐劲。 咁最后嗰次你点啊？佢哋有冇真系成行到啊？ 我唔肯开车咯，跟住死死气咁快。咁佢哋有七八个咪焗住。佢都系要截两架，但我唔明啊，点解系要抱住嚟坐啫嘛？ 喂，但系其实 咧，我好 friend 我同佢。 阿梁生，我想问一下咧，前面啊就层层叠咁坐两个啦，后面佢系咪嗰七八个入得晒？哦，三个， 三个， 即系超咗一个。 但我唔明白，我前面咧明明系单一个位嚟嘅，唔 系 系得一个位 坐大髀咯，所以咪话。 我知啊，佢点可能咁样抱住？ 系咪后面都系女仔啊？所以佢就费事男女捞埋一齐坐啊？又唔系？ 可能真系 friend 咧。 系喎，喂，但系 人哋嘅友谊嚟噶。 我都觉得系呢啲层层叠，但系阿梁生，你由于你系四座位咧，系咪真系最容易就系你会中伏咧？即系俾人要求超载， 尤其是真系抱住细路嗰啲， 系 即系尤其是嗰啲真系喺旺角中心睇完医生嗰啲。 佢如果抱住细路，佢几多一家几多口咧？等于 带埋工人姐姐啊、阿妈啊， 四个大人家，四个大人家一个手抱咯。 哦，四个大人家一个手抱，理论上佢喺法例度佢又冇超载，但保险又唔计咁解。 是啊， 哦，咁你会点咧？载唔载佢咧？ 唔载噶，咁你叫你等个五座啦。我话你唔识唔明咩叫五座嘅，你望下的士前后分把有张绿色字写。 但佢手抱喎、 啊。系啊，呢、這个我觉得阿梁生，我又明你嘅顾虑，但系啲乘客咧亦都真系会以为你 系 想唔载佢。 系、啊，又真系会吵叫。 佢明明嗰个手抱唔占座位噶嘛，有乜理由唔当我系？ 但佢哋可能唔知道，佢哋都会 系安全带计噶嘛，咁呢个。 是 啊，可能他们又不知道保险又不一样的想法啦，是 不是、okay. 所以我想这个漏洞我都有看到一个报道、啊、所以好像真的要 处 理一 番、 啊、即是同一番究竟是不是法例合法例呢就 有保险、 嗯、 保险赔的会不会就代表他法例又不同的、啊、 保障司机大佬的 他们不是一致咯。 好了再听一下位听众了， 多谢梁生的电话， 拜 拜 拜拜，是欧华是吗？ Hello， 欧华你好， 是啊，司机大佬大家好，欧华 系你好啊！我想讲一讲咧，其实条片咧，我系认识嗰张相嘅持有人嘅。 系啊，哦，持有人， 系、啊、本身系一条片嘅 cattle 嚟嘅。咁、啊、其实呢件事系发生喺三月份嘅，咁系一个清晨时分，大概六点钟。 系 咁啊，系入紧机场嘅。 系 当其时车内咧系坐满咗五个人噶啦， 系 司机系啦。咁跟住之後，其實後面係一個車入面嗰啲全部都唔係香港人嚟嘅，係類似南亞裔嗰啲人士嚟嘅。 哦，跟住 咧，即係人嚟嘅，係咪？ 係 真 係 人嚟， 全部人嚟嘅。 跟住咧， 係啦。咁本身其實 Capital 咧就本身係一個 WhatsApp group 裏面擺出嚟嘅，即係我朋友。咁冇諗過會流咗出去，咁發酵到成全香港都廣傳呢張相。 唔係，咁究竟車尾係點㗎？ 應該是坐滿曬人，所以後面車尾就擺咗個人喺度咯，擺多個人。咁當其時佢好犀利喎，嗰人係一手扶住個尾門。 咩先？你講堅人嚟㗎？ 真係啊！ 真係人嚟嘅， 真係超載多一個啊！ 係啦，跟住佢仲係玩緊電話喎，仲可以好犀利喎！ 哇！俾佢機場喎、啊，嗰條高速嚟㗎喎， 入緊機場啊！ 係阿華就話清晨時分都 冇乜人， 冇乜人。 我想問呢件事係當然係嗰班乘客要求㗎啦，佢哋有冇即係逼住個司機要去咁做啊？抑或係其實個司機都願意去咁做嘅咧？ 嗱，我當其時嗰、那個我朋友有使錢去睇下究竟係咩人嚟咩司機咁， 因為佢係影住個片啫， 佢只係影相啫，佢唔係司機嘅， 係啦，佢唔係事情嚟嘅嚇。咁使錢就睇到，跟住 睇到啲咩啊？ 佢就睇到係一個好老嘅老人家咁樣，當其時佢其實係拍緊片嘅。其实张相是一个片段的 cap 系知道知道，即系拍紧片影住呢度， 即系 话 咩生 啊？ 阿华咧，佢个朋友就当日就咧就见到呢一个咧后尾箱多咗个人嘅呢架车， 的士， 佢就一路拍片，然后就将其中一幕咧就 cap 图，而家咧就流传出嚟，所以佢就识得佢， 所以就可以话到俾大家知，车尾箱嗰个真系人嚟嘅，而且入面咧已经系坐满咗啦。 网上面好多人话系 P 图啊，系假人啊，吹气公仔啊，咁其实我哋即系想澄清翻，就系一个人嚟嘅，咁本身唔想闹大件事，因为佢见个司机系好 年纪大 嘅，系啦，唔想闹大件事，因为惊嗰个司机上身咁，但系无奈就真系即张相发咗出嚟咁样。 咁你个 你个 friend 有冇任何嘢仲有即系补充到俾你听噶？即系多过我哋睇呢张相嘅资讯噶，仲有冇啊？佢 佢就话当其时就系嗰个乘客，即系美门，即系美商嗰人系玩紧电话咯，即系好似系唔惊咁样咯。 系咩年纪噶？有冇形容到最尾个乘客系？ 最尾个乘客形容唔到佢系咩年纪， 因 为 佢 个佢全部车内人车内 人，OK， 肯定系大人啦。 多谢阿华电话，因为时间关系，但你呢个电话非常嚟得切啊， 我心都嚟一嚟啊， 嚟一嚟 啊， 等佢。 即系如果阿华佢又系真嘅，佢个朋友嗰张相都系真嘅话咧，哇！呢件事简直系破世界纪录噶啦， 都系咁， 太危险啦，唔好咁做啊！ 真系唔好咁做啊！ 好啦，听日再见， 拜 拜。